好，等我一下啊，等我一下，反光啊，还得把这个打开呀。哎呀，整点啥呢？筷子吧，你咋出来了？ 那可能是工地开两家，他们开的，我怕我忘了。 啊，行，哎，我这边开始了啊。谁说的？整点有劲的！你说是什么玩意儿？整点有劲的！哎呀，拿个冰块儿。哎，俩高度的可整不了啊！这说实话，这几周啊，上周感冒完，第一周好像周六没耽误。还波来的，这是第二周，差不多有10多天，状态还行，比上周强。上礼拜说话声都不对劲儿，但是还是就是气管这有多多少少 不舒服。这回这个管咋的，人家叫肺炎，肺炎还是挺黏的，不是说一周就过去了，那是感冒。国家现在放开归放开，你知道吗？怕你恐慌啊，就说的比较简单，但你自己还是重视一点儿。啊，杨宇，你这家这今天走不走啊？你这天天来的很及时，上那点一毛就走。本想祝我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明天不就新年了吗？一会儿还要出去，你什么工作性质啊？我说你像晚上一个夜场的公关经理，你还怎么不服？也不知道现在那个药店咋样了。我发烧那几天吧，就想买瓶念慈庵川贝枇杷膏，没人看锂电池。今天晚上一起跨年，我整到12点，跨不了。哎呀！干啥整12点去？我这谁老弟？你说的有点那个，你养家糊口，没事，你待一会儿你忙你去。这个老弟，你说的有点玄乎了吧？他说他做集装箱生意，现在殡仪馆租集装箱放死人你。现在一般大城市的话，殡仪馆都上了最新的那个叫冰葬，就是给冻到零下195度，那个的话，火化的速度就效率提高了很多，不至于说排不开啊，不至于。前两天家里头有点事儿，我去趟火葬场啊。年底嘛，就是一个39，一个35，就是冬天这一个月本身就是高峰期，确实比往年多一点儿，但不至于排不开。人吧，你记住，就是中国的就是丧葬有一个习惯，就是他赶早，然后。就有个啥问题，就大家都抢早上那个时间，都要求我今天我就是啥呀？有很多，假如说我去公墓下葬，人家大传统上有一个要求是啥？上午你必须把这事儿办完，那他可能就要赶早，要上午要火化，卡葬。好嘞，你来了，我知道了，我就好花哨啊，这个卡葬。排队是啥意思？你如果不着急，你要是赶下午。无所谓，下午就不排队了。大家排队也都是在排早上那个事儿。上海不是又爆出个新闻嘛？就是黄牛 就是你拿钱，我给你往前排，那肯定大家都是在抢那个时间段，就像结婚似的，结婚大家都抢早上8点、10点、11点这个时间段，你下午你要是想结婚，他就没人跟你抢了。习惯问题，火葬场如果加班加点的话，没有干不完的活。千户听说雅扎外教那事儿了吗？没听说，没听说，这是啥事儿啊？你跟我简单学一下，我天天我也刷视频，但没听说过你这个事儿。外教咋的了？现在还有外教吗？提早播了媒体就提早几分钟，我上来先那个没啥事儿就点开了，点开了，先倒杯酒，先倒杯。8点啊，那个外教，又我国中女学生，那很正常，这都不是事儿，这都不是事儿。有很多外国人来的了的话啊，也是就是头，现这几年好像还差一点，头10年8年那时候，幼儿园都弄一个外教，啊，然后就有不少外国人就借这个机会跑进来，这谁呀？这是 ID 版的小亮亮，哦哟，老弟，谢谢啊，你这都是这老弟都是新人，不是乱搞男女关系，这是未成年人。那就判他不就完事儿了吗？这种人一抓一大把，骗吃骗喝骗炮的，有的是，办他不就结了吗？这种事儿你要想找，有的是，来吧，哎，这两年好不少了。头10年8年那时候，咱就不用说外教，幼儿园都整个那个外国人要整双语幼儿园。结果有整不少少，哪儿来的？就我们家这都有。你像东北4线城市，幼儿园还得整个外教，能有好人吗？没有，黑人抓了个黑人，然后还有慕名而去的，我就不好意思说，那是不他说那英语，带不带口音都不好说，对吧？就像你，假如你去外国教中文。你要是抓了一个东北人，起码还行，他至少他说的是普通话，顶多带点口音。那你要真要抓住一个福建的，抓一个那个四川的，说完中国人都不懂，这种大有人在，大有人在。现在外教已经被国家点名了，基本上没有几个了，没有几个了。像这新闻出来了之后。也估计也就是为了打压外教。现在，公立教育以外的培训机构还有几个都快没了，都快没了，不能用黑人吗？哎呀，不是你北上广深，你抓一个白人行，美国的、英国的，那你像东北或者是西北那小城市。你外国人，人家也不愿意来呀。有时候没办法，只能抓个大老黑。黑人说话一般都有口音，就美国黑人说话，他也有口音。你让他那玩意教出来，我的天！哎呀，千户王阳明怎么回事？王阳明，我没看到那儿呢，别着急啊，别着急，肯定会提到他的。王阳明也有问题，有问题。万历立储为啥失败了？哎呀，我没看到啊，我具体细节不知道，那估计也是和内阁在争呗。万历喜欢的内阁不喜欢，内阁喜欢的万历不喜欢，很正常。大都想找一个自己人，就是明代，你看史书，你应该知道，立储没有几个立住的。皇帝喜欢的，他基本上活不长。哎， 这就走了，杨宇这就要走啊！你这点儿还真准，天天8点钟。好，去吧去吧去吧，我要不提前上来一会儿，让你都看不着我。哦，张修来了，哎，张修老弟，这上回我有印象，哎，感谢啊。千户啥时候点评大毛和二毛？我们不基本上每回都说，每回都说。你看我视频吧，最近也没什么点评的，就是说大家现在就是在消耗，挺好的嘛。现在最近自打入冬之后，对俄罗斯来讲还是很有优势的。今天新闻嘛，今天新闻是说乌克兰西部啊，乌克兰西部就是它战场不是在东部嘛，西部是基辅以西，靠近波兰那边边境有一个重要的交通城市，叫利沃夫。那个城市的话，你从波兰过来的援助必走那儿，然后被俄罗斯发射的远程巡航导弹直接给炸了。啊，应该是炸的，说是美国北约过来的援助啊，包括海马斯什么什么的，呱就给断了 乌军总司令已经承认打不动了，乌军总司令他打不动不行，哎，得啥时候拜登放话，知道吗？拜登亲口承认打不动了，这个战争就快结束了，就快结束。乌军他说没有用。这个时间来看的话，这才哪到哪儿啊？去今年啊，这还没过年呢。今年3月份开打，9个月，时间太短。你要是按照我的计划，这场仗不能低于1年，你知道吗？就是明年可以，明年肯定北约就示弱了，就是他，我打不下去了，然后吧，咱能不能坐下谈？但是。无论是从俄罗斯的立场，还是从咱们的那个立场来看，不能停，知道吗？哎，这个东西不是说你停，你想停就能停的，必须打下去，至少最好维持到2年，你知道吗？哎，给他直接就是耗趴下，一劳永逸的解决。你现在打个比方，战争突然终止。那你对于美国和那个欧洲那些国家来讲的话，他可能就是损失了一点钱，这个是他能够完全承受的。但是你如果再耗下去的话，再耗一整年，美国就内乱了，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就崩了。你崩了之后，俄罗斯才能把他的势力范围往前推。哎，我把我乌克兰呢，把波兰，把波罗的海，包括原先塞尔维亚这2天不也在捅咕呢吗？哎，把我原先苏联失去的领土，我再收回来。然后对于咱来讲啊，对于咱来讲，俄罗斯现在和西方在硬刚，在帮我们争取时间。我们现在在积蓄力量，以后不一定干什么。我跟你说，闲不住。咱们说实话，韬光养晦，就是我们已经忍了好几十年了，对吧？你现在无论是从经济还是军事方面。咱现在有条件了，那以后咱不一定干啥，咱也会出手的。美国会不会贿赂东林党？美国什么叫贿赂过东林党？两败俱伤。俄罗斯因为这场战争，他会欠下一大笔债务，这个东西，这个是不用怀疑啊。就是他有资源、有人口，也有工业实力，但是你盘活你整个的那个军工体系的话，需要大笔的资金。他现在就是跟咱借的，肯定是跟咱借的。他前两天就是放了个啥话呀？就是远东，对吧？整个乌拉尔山以东、远东地区的话，同意和我们就是对我们开放。哎，你可以过来种个地什么的，共同开发。说这话的目的是啥？啊，欠的钱太多了，还得借，那没办法，你不得放点血吗？他 以前但凡俄罗斯有一口气在，他们不愿意让咱们去远东，因为远东本身他人就少，中国人一去，整个就是远东地区就被黄化了，你知道吗？就中国化了。你想想，当年就是沙俄那个时候，好不容易跟清朝打完仗，把远东抢过来，然后他也屠城过，你知道吗？就把他那个当地的人口从黄色变成了白色。他现在一旦要再放开，挡不住的，中国人肯定会去。然后俄罗斯人，他但凡有一点条件，他不会从远东待着，他会从俄罗斯莫斯科这边来。他现在没有办法，为了打赢这场仗，大毛耗不过欧美的工业实力不允许。这个吧，老弟，你就不太懂经济了。你像美国、西方属于什么？他们属于资本主义国家，他整个军工体系吧，在私人手里头，他算账。上次好像就跟你讲过，美国90年代的时候，他自己把自己的飞机生产线，他把自己的 M1 主战坦克的生产线都已经 拆了。为什么养这条生产线需要钱呢？但是你像中国、俄罗斯，还有就包括东亚日本，你应该也听说过，就是军工企业，我可以把这个设备封存，我可以少养一部分人，然后或者是把订单降到最低，维持最低开工，我把这企业保留着，但我不能取消，这是社会主义的特点。为了什么？为了以防万一。你中国，咱就一直讲究这个。俄罗斯跟咱一样，你知道吗？俄罗斯说是资本主义国家，它不是，它是一个挂着打，它挂羊头卖狗肉，它面上看起来是一个就是选举的资本主义国家，实际上它根儿上，它内心里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跟苏联、前苏联的性质没什么太大变化。整个石油、天然气所有的矿产资源都是国有的，那这不就还是资本主义，不还是国有社会主义吗？寡头叶利钦的那一段时间，就是2000年以前的那一段时间，他确实资本主义化了啊，一帮寡头把国有资本私有化了啊，这是资本主义。但现在不是了，哪还你现在还有寡头吗？你现在你上俄罗斯问，你还有哪个说我是寡头，这个行业是我的？这就打仗这半年，俄罗斯国内有不少富豪莫名其妙的消失了，知道吧？但是谁也说不清是因为什么。这个的话，咱从这瞎猜，两边都，我跟你说，就是有一部分是美国干的。有一部分可能是俄罗斯人家自己干的，是吧？就有一部分可能是帮助俄罗斯，进行进出口贸易的。这种的话，美国觉得你很讨厌，哎，然后偷偷摸摸的搞暗杀，这西方很擅长这个。然后，哎，人家俄罗斯发现借这个机会，的话，俄罗斯国内也有带路党，也有带路党，也有偷偷和西方那个亲近的。包括前两天从印度挂了一个寡头，那是哪个行业的呢？也是一个富豪，莫名其妙的挂。然后你查他的背景，他背景就是亲西方，反在俄罗斯国内属于反战的，然后就莫名其妙的没了。那你如果正常让我分析的话，干这事儿的是谁？那有可能就是科格勃，对吧？你借这个机会，正好是打起仗来了。我借这个机会，正乱的时候，我把国内一些带路党，哎，借这个机会顺便就收拾了。正常收拾的话还有点理由，你现在的话，乱的时候那就用一些非常手段，不也挺好吗？克格勃专场。科索沃怂了， 我也看到了，科索沃他现在发出那个消息是什么？就是塞尔维亚属于塞族的嘛，他那边的话同意，我撤出去，然后你警察进来，就是北约那边怂了，但是你怂了不行，怂了的话我可以找点借口继续收回科索沃呀。塞尔维亚现在我始终有一种感觉是啥呀？塞尔维亚得到了咱们和那个俄罗斯的援助，然后。哦，他如果实力允许的话，他应该在那个那是巴尔干半岛吧，就在他那个位置，用二战的话叫开辟第二战场，就给俄罗斯分散点压力。他周边没有强国，周边没有强国，所以说以他的军事实力再加上外头有援助，俄罗斯据说啊，据说但是辟谣了，没说俄罗斯去了一个师，5000人，但有没有那么多啊？不见得是一个师，但是你去一点就够。他周边都是北约国家，都是那些资本主义小国，没什么。塞尔维亚过去打过4次，输4次。过去是咋回事啊？你说这个过去应该是2000年以后，因为那个时候俄罗斯他能力不行，咱们能力也不行，是吧？苏联解体之后，你要是看国际上那点地区冲突，那基本上就是美国走哪打到哪，啊，就看美国在打人了。咱们就是巴眼儿，你看美国今天把这打了，把那个打了，为啥？你想去支持，你实力不够，中国实力不行，俄罗斯那时候也是焦头烂额呀，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你美国走下坡。哎，然后中俄现在起来了，那你现在我们背后一支持，打吧，对吧？你要啥说话，要人有人，要枪有枪。阿三高种姓发财发麻了，印度在这个印度和土耳其。这借这个机会嘛，他们属于地区性的大国，但是在国际上一直没有话语权。然后呢，就是他们属于啥呀？就是大国博弈的时候都需要拉拢的对象，就是中苏啊、中美还有俄罗斯都希望拉拢他，那他肯定借这个机会要发点财的。但是目前看的话，他的立场还是偏向于咱们的，没有事儿。没有事，没有事。阿三主要是俄国支持制衡中国，这个你说的不对。印度最早的时候是亲美国的，什么时候跟苏联走得近了？就是58年、60年那个时候，我们跟苏联不是掰了吗？掰了之后，印度那时候才和苏联，哎。勾搭上了，说俄罗斯、印度那时候很神奇啊。你像美苏两大阵营，两大阵营那时候基本上是对立的，很少。你一般中间国家都得靠边站，你要么选苏联，要么选美国。印度那时候是唯一一个可以同苏美两个国家同时拿到军事援助的，就因为他跟咱作对，后期是啥呀？他后期是现在武器装备，美国的援助不是特别到位，然后他就现在相当于在军事装备上比较亲苏。但是你记住，现在包括前两天从哪儿是藏南那边，印度跟咱有点小摩擦，应该已经解决了。这个你放心，保证是印度捅过来。这个俄罗斯这个时间段不可能说找咱麻烦，跟咱好的都不像话，对吧？不结盟运动代表，哎呀，不结盟这个话呀，只是说一说。他什么时候？你看他什么时候不结盟了？始终抱大腿呀，抱美国，抱苏联，他从来没不结盟过。 他呀，他是国家是不小，但是在国际上的话，也算是个小国。小国是没办法中立的，小国你要想发展的话，必须傍大腿。特别是像那个美苏对立、冷战那个时候，哪有国家不站队呢？二战之后，好，原先这咱说过，二战之后60年代、50、60年代，唯一两个，你就是说在苏美两个阵营之间，我要保持中立的，一个是咱，一个是法国，让人实得够呛啊！那个法国的戴高乐，那确实是一个，这确实是一个就是民族主义者，有点水平。我法国依然是欧洲大国，我要寻求独立自主。那让老美刺杀多少回呀？啊，戴高乐花式被暗杀，最后到了不还是通过他那个操纵那个法国选举给他选下去了吗？然后咱们60年代跟苏联掰了之后，我们也独立自主，独立自主就是两边都石头你，两边不讨好，经济就不太好，哎。法国什么叫法国最后一个哪啊？哎呀，戴高乐挺有点水平，这个其实的话，在国际上还是有两把刷子的。朱元璋吃饭了没？你在说我吗？早吃过了，早吃过了。千户，你觉得民族主义是好的吗？民族主义这个词儿不太好，但是叫国家主义还是可以的。就是我以国家利益为主，咱不提民族吧，因为啥呀？欧洲那些小国啥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你等到像，中国呀，包括美国、苏联也是，那它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国，所以说你不能提民族主义这两个字儿呢。你得提叫啥叫国家主义，就是一切以国家利益为主，把民族这事儿就放下了。你 虚伪来了，来晚了，说好的8点呢？哎呀，好。大民族主义，杨康了吗？杨康了，我这已经烧完退下去2周吧，正好是2周。现在感觉就是这一条还是说有点不太得劲儿，感觉中气不足，就是这两天说话明显都不像之前，状态哇哇哇的那么激情四射，那么白活了。哎呀，虚伪！明年股市看好吗？明年的股市，我个人感觉应该行。我看看啊，我直播应该有1年多了，就打我直播开始，就去年我就说，楼市不行，未来就是往下走。但是楼市不行的话，股市就有机会。现在股市因为国家管对于金融这一块现在监管的太严了，然后信贷实际上在收缩，短期内没有什么利好，短期内一点利好没有。但是它现在指数本身就已经趴到地上了，你就没什么可怕的，你知道吗？你今年不涨，明年不涨，它未来还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未来还是没，它还能跌到哪儿去？就这么说吧，它还有下降的空间吗？有不少股票啊，有不少股票现在已经就是那叫跌破净值了，你知道吗？就是这个企业把它的固定资产估算一下，可能值10个亿，然后它的股票市值连10个亿都没有，低于它的那个市值。 那这种情况下，它就非常的安全，对吧？楼市重组上市，房地产企业是啥呀？房地产企业是国家需要它整合之后，内部把，他们整合一下，然后用大的房地产公司把它现在烂尾楼这个事儿解决了，但是它在股票市场上不会有太好的表现，你放心吧，楼市肯定不会好，所以说你即便去参与股市的话，也不要跟。不要参与与房地产有关的，肯定一点好没有，一点好没有。那个股票的话，可以投的东西很多。你打个比方，你现在在打仗，打仗的话，军工会不会？军工不会太好，也不会太坏，对吧？它肯定会有利好。然后，仗打完了之后，参与重建，我们有没有就是与基础设施建设有关的？这都可以啊。而且这种的话，板块不太火，挑那在地上趴着的，趴了4、5年的那种的，你就可以参与，赔不上，你知道吗？但什么时候涨，谁也说不好，可能1年2年。牛顿炒股都破产了，兄弟们还说呢。现在是什么？现在是你能够参与的安全的东西不多了。医药我一直不太喜欢，医药都是噱头，都是在炒，对吧？你天天炒医药板块，有人研究出有效的药物了吗？没有。有人研究出疫苗了吗？也没有。未来看好养生行业，不是你那个徐伟言，你这个话题就有点大了。养生具体到股票上是哪一只啊？干什么的？我说不好啊。养生是一种理论，是一种心态的。那我你买啥叫养生股票？卖枸杞的。我们这黄金500多一克。哎，对，你可以啥呀？你可以，哎呀。买一点稀有金属的，比如说黄金、白银，没有白银，没有白银股票，因为白银是半生矿。养生馆儿，那个养生馆这个3个词，我们这的养生馆都是扯淡的，哪有养生馆啊？你看人家那个不知道叫啥，人家这个老弟说的对。养生就是远离股票，你要心态不好呢，你要是养生的话，你再整股票你就白养了。养生馆就是按摩馆，按摩馆就是扯淡。黄金，未来啊，未来应该是有点。哎，龙城大威来了，老弟。龙城大伟好像比我还大一岁，这我得叫兄弟。白鹅被导弹打了，这个有什么讲究？哎呀，说实话啊，就是波兰和乌克兰现在借他8个脑袋，他也不敢去招惹白俄罗斯啊。因为他现在本身就一团乱麻，白俄罗斯现在境内本身白俄罗斯的军事实力不弱，再加上俄罗斯在白俄罗斯就有驻军，啊，人家就想从那儿向下直插那个基辅后方，他现在不可能去主动招惹，这个东西要么就是误炸，哎，毕竟那个打的一团乱麻嘛，或者更严重一点的说啊。在未来，毕竟是冬天了嘛，冬天本身就是对于机械化部队作战来讲是最好的时间，冬天这个时间段就挺敏感。假如说未来1、2个月突然白俄罗斯出兵了，越界了，直接就是进入乌克兰作战，那你想想，你炸弹调过来了，这是不是一个借口？是不是一个借口？防空导弹呢？ 是防空导弹，这就应该是属于误炸，是误炸，有可能是啥呀？白俄罗斯这边的无人机过去瞅一瞅，哎，很正常，很正常。北约现在也是飞机在白俄罗斯边界飞来飞去，你知道吗？偶尔越界了也很正常。那你换一个角度。俄罗斯这边还有白俄罗斯这边，他的无人机也是满天飞呀。那我飞过去瞅一瞅，大不了我就不要了嘛。3月份去白俄，今年这个天儿严重有问题。我原先一直说今年冬天俄罗斯应该有点动作，对吧？发起一个像模像样的反击，然后一直没有。然后我也网上看视频，有不少发过来的视频说，就是12月份，乌克兰那个地还没冻住，这装甲车还能陷到里面。它如果这个气温的话，那确实俄罗斯今年冬天就没法打啊！你必须保证啥？白天晚上零下10几度，那冰层得冻这么厚。你得起码冻20厘米，然后10几厘米啊！你坦克车、装甲车，你畅通无阻，你才可以进行那个机械化作战。你们看今年这状态又够呛，天儿太暖了，马上要过春节了，过完春节立春天就要暖和了。那你时间呢？时间不够了，老弟呀，还有1个月了，冬天就要过去了。这谁呀？怎么让我跨年直播？等一会儿，我看看啊，准备3月份。这老弟说准备3月份去伊拉克，是工作吗？你去了的话，没事可以就是。没事儿，秘密你可以底下私聊密哥一下，然后你把伊拉克那边的状况，哎，告诉一下我，咱了解一下一手的资料，对吧？咱现在就是很多地方咱都有眼线，哎，法国咱有眼线，哎，美国咱也有眼线。对，跟国企走，你看，哎，我之前我就说，你说。中东一旦把美国挤出去之后，我们的国企肯定就会过去，无论是跟能源相关的，还是跟基础设施相关的，肯定会过去。去年的时候就有一个小老弟儿，他去的是哪儿来的？他去的是伊朗啊，还是叙利亚呀？我不太记清楚来的。然后他临走的时候，特意密了一下我，就给我私聊，微信里问我，他说那个单位非得让他去，问我咋样？我说那个现在咱们国企能去的地方一般都是比较安全的，就不会让你去冒风险。然后你如果早去了的话，你属于第一批，就像拓荒者。你一旦以后那边战事恢复了，你现在你我之前我也一直在讲，就是我们肯定会联手把美国在中东起出去，对吧？伊拉克、叙利亚、伊朗那边库尔德人全部都给干掉。一旦把美国踢出去的话，中东我们会和俄罗斯平分，对吧？我们会平分整个中东地区。那你作为第一批去的那个中国，你算是工人吧，就算是工人，但架不住你资历老啊，你资历老，你工作的时间长，你还有经验，兄弟，你知道吗？老弟，你记住，你可能年轻。什么东西都参与一点，然后你如果能耐得住性子，你以后前途无量，懂吗？那块地方对于咱们国家来讲是一个空白区，是一个空白区。一旦我们站稳脚跟了，你是第一批去的，那嘎如果成立一个卫所，你就是指挥使，对吧？懂啥意思吗？再不回来了，不回来肯定不行。那个地方不适合养老。你要是年轻，你就耐得住性子，从那儿待一个。我跟你说，有个2年3年，美国在中东就是卷包走了。 然后他待不了多长时间了。今天的新闻吧，今天的新闻，叙利亚的美军基地就被火箭弹打了，对吧？那你想想谁打的？我估计上肯定是伊朗支持的一些武装分子啊。但你现在媒体的风向是很明显的，原先是啥？原先是称美军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等等等等，现在前头直接就定性了，美军在叙利亚的非法军事据点，前头加上"非法"两个字儿，就给你定性了。你定成你非法了之后，下一步就是打击你，就名正言顺的打击你，就看他能挺多长时间。波斯都护府，那你名头大了，那你整个都督当了，正一品，这你轮不到你，你是个工人，你啥时候混得跟哥像哥似的，能混成一个千户，手底下能带那么几百人，那你就够了。混了几年啊，然后职位有一定职位了之后，钱挣够了，回家娶媳妇生孩子，岂不美哉？现在国内钱多难挣啊！你现在出去的这种的，你记住，不白出去，待遇啊，钱肯定都跟得上。这金博说："怎么可能轻易放弃？他不想放弃。美国在中东，包括那军事基地都是里三层外三层，他画一个绿区，就是在他军事基地以外，先画一个巨大的缓冲区。这个缓冲区就是会找一些亲美的那些人住在那个外围，就像那个清朝八旗似的。哎，我让八旗子弟住在皇城周围。"先把我那个紫禁城围上，但你架不住，你现在打美军已经在中东形成共识了，就伊拉克呀、叙利亚呀，还有土耳其，那伊朗都不用说了，就是打美军已经形成共识了，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懂吗？是吧？阿富汗他美军是咋跑的？阿富汗当初美军有众多的军事基地，然后他在山里头还弄了很多前哨站，前哨站，就不大点儿一个营地，就是有几辆悍马，有点那个轻武器。这种前哨站，原先塔利班就是阿富汗那帮塔利班都搞不定，为啥？他没有像样的武器，他只有手榴弹 AK。然后后期的时候不行了，后期的时候是。具体是谁给的，咱就不好说了。就外部的援助过来了，哎，就有火箭筒了，就这种东西他就受不了。我到那儿歘扔一个，就像那个窜天猴似的，然后人家一走，他最后美军为啥撤出阿富汗？就是我实在是抵挡不了了，我不知道敌人在哪儿，我看谁都像敌人，天天被骚扰。他知道如果再下去的话，除了造成无谓的损失以外，他没有任何好处。然后最后他。迫不得已跑的 当然，塔利班背后肯定是我们和俄罗斯啊 你现在在中东还是这套模式，就是，哎，再来一遍 现在谁打的不知道？美军为什么不敢投毒 美军为什么不敢投毒 他还想怎么投毒啊？我们这疫情，现在已经被定性了。然后俄罗斯现在又在闹流感，你想想那流感是哪来的？哎，沙书记，我知道，我知道，我这里头一大块冰块，而且度数很低。我是说阿富汗那边，哎。阿富汗那边是啥呀？美军和阿富汗本地人已经不怎么接触了。阿富汗本身人口很少，美军主要驻扎在首都啊，首都是喀布尔还是哪儿啊？就占那几个大城市，待不住。看吧，看中东，中以美，记住啊，美国一旦失去中东的话，他就完事儿了，他就寿终正寝了。寿终正寝了 新疆大支。想当年怎么支持越南？差不多，差不多。现在我们美国和俄罗斯都在玩那个代理人战争嘛，就是支持别人去打。其实站在我们这边讲，我们是希望啥？我们希望伊朗能够出手，伊朗能出手。伊朗的军事实力，其实你不要小看啊，他的那个常规军事实力还是挺强的。但是，就是伊朗如果现在对美军宣战的话，完全有能力把美军从中东打出去啊。美国架不住他狂轰滥炸呀，质量不行有数量。但是有一个问题，伊朗现在他也不愿意主动的对美军宣战，因为啥？我一旦让你确认了，哎，伊朗对你美军发动袭击，美军可以还击，那伊朗本土会那个肯定挨打呀。所以说，伊朗现在他也在玩代理人战争，啊，他背后支持了一些伊拉克的那个武装力量，支持了一些那个叙利亚的武装力量，包括胡塞武装，哎，也是借别人之手去打。然后你打你个哑口无言，你知道吗？你挨打了之后，你找不着还手的对象。现在大家都这么干。哦，好，谢谢啊，徐伟，谢谢徐伟。伊朗是啥呀？伊朗的势力都到地中海了。我们在中东做一些事情不方便出手的时候，就用伊朗去做，对吧？哎，当然伊朗也愿意，对吧？人家波斯历史上也是个大国，他也愿意在以后中东的话有一点影响。他现在一旦扶持叙利亚，一旦扶持伊拉克，就肯定就变成他是哪个派的什叶派吧？就纳入到自己这一派的旗下。哎，都想当大国。以色列现在，刚才他说以色列现在伊朗打不过以色列，你如果破罐子破摔的话，就今天咱俩正式宣战，就是今天不过了。请问，就以色列他那个国土面积的话，他能扛住多少地对地导弹？他扛不住的，你知道吗？你要说在一个地方，咱们玩一下冲突，就你捅咕我一下，我捅咕你一下，这种伊朗肯定不是对手。哎，以色列的装备很简短，但是你真要是哪天破罐子破摔，日子不过了，掀锅，伊朗顶好几百个以色列那么大，那国土面积是不成比例的。所以说，现在大家都是背地里在暗斗，不明着整。最后有可能是啥呀？就是，最后的结果就是美军在叙利亚那儿，哑巴亏吃的太多了之后，最后库尔德我也不管了，他直接拍拍屁股一走，哎，就说那个损失太大，合不上账，就一撤呗，不磕碜，就对外的话至少面子保住了。你要一旦宣战了，就不好收尾了。哎 以色列蚕食巴勒斯坦，哎，那个没有办法了。巴勒斯坦理论上讲就已经没了。巴勒斯坦现在在别的国家应该，他现在就相当于流亡政府一样。就一些大国，他实际上已经没了。但是，一些大国亲巴勒斯坦的，像我们的俄罗斯这种呢，我们支持巴勒斯坦呢，就在联合国还有保留个席位，我上哪嘎不给他整一个楼，安顿一波人，就拿这个东西恶心以色列。以后会不会啊？以后会不会动以色列？轻易不会动。我跟你说，轻易不会动。为啥？打以色列就相当于对美宣战，真就到这程度。这个你应该看过，很多人讲过，就是有人说过以色列是美国的一个州啊，而且比亲儿子还亲呐，对吧？你美国其他的州你是要交税的，对吧？要交税的， 但以色列不仅不交税，直接就从美国拿东西。那你要再严重一点说，你可以说是以色列是美国的宗主国，你这么说都可以啊。他是美国的脑袋，那你一旦打以色列，就跟向美国宣战一样，那么轻易不会打的。现在的步骤是啥呀？把中东的美军先骑走，以色列撂到那儿。你想设想一下啊，美军在中东都撤得一干二净了，叙利亚、伊拉克和那个伊朗这三个国家，如果一旦联合起来，恢复了正常的那个经济和军事，然后背后站着中俄两个大国，你要再打中东战争，那就不是像原先1950年、60几年那个状态了，弹指间强弩灰飞烟灭。原先那时候还得用飞机呀、还得用坦克啊，然后中东那些人的作战的素质确实差点意思。你现在不需要了，你现在的话，中东那帮人，你一旦恢复正常的那个经济和那个工业，你就造地对地导弹就行了，唰唰唰往那边扔去呗。那一共多大个地方？虚伪说啥？大连可以放烟花，千户那可以吗？我看了别人转发的那一个消息，就是我们这边室内还今年还是不让放，不让。不知道为什么呀？侃爷消失一个礼拜了。我今天看侃爷不参加一个什么那个活动出席了吗？脸上的胡子也没刮。谁在室内放烟花？其实恢复放烟花吧，对于大家的心情帮助很大，其他倒是没有什么帮助。但是烟花有一个问题，烟花涉及到一个安全问题。头两年有一年是全国烟花都不让放。都不让放，因为那一年的话，就是我们和美国那时候不太对付，好像是20年吧，2020年，我们和美国关系很紧张，然后你在情况不明的情况下，爆竹那个东西叫啥？烟花爆竹，易燃易爆，属于危险品，那不是普通商品。卖烟花需要有执照，然后运输烟花的那个渠道，它归哪儿管？好像归前两天说的哪儿，那是哪儿的呢？供销公司，就是你普通人的话是无法进行烟花爆竹的买卖和运输的，那是归供销公司管。说实话，供销公司是国有的贸易体，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归他管了。烟花爆竹是一个。硫磺能消毒，这年头谁能靠硫磺消毒 今年大家都感冒，都得这个肺炎，那你放个爆竹，我在那嘎放挂鞭，我说那深吸两口气，能杀毒吗？杀不了毒。你那硫磺闻多了，你再过去啊，浏阳，哎，这老弟是浏阳的，浏阳的烟花爆竹确实是有名啊。鞭炮污染环境，我们这儿好像最后一年放鞭炮的时候，我有印象。初一放完鞭炮，环卫根本就不打扫卫生了，人家只收拾垃圾堆，你知道吗？垃圾箱，鞭炮就在地上堆着。你初五你不还放吗？初一、初五你还放，15之后，那个鞭炮放完的那个皮子在地上都已经打堆了。15之后，环卫出来拿那个大推车，这夸夸才收。人家现在环卫也只，人家过年也休息。你初一放鞭炮，人家不收，你攒够了，15之后才收。哎呀，棒子已经申遗了，让他去，你知道吗？ 小国寡民，你知道吗？就刷存在感，什么都申遗。他所有的东西，连人带文字，全部都来自于中国。急眼了，给他申遗了，你知道吗？现在咱国家的状态不像原先了，一整就是参与世界上某一些就是申遗啊，或者是诺贝尔奖，我们现在就不参加那个东西了，心态变了。哦，云子星老弟，头一回见面啊，谢谢啊，谢谢谢谢，你这个名字稍微陌生了一点，因为以后我们那个心态变了，我们大国心态，我就是世界。我为什么还要上世界那儿去申遗，对吧？你记住，以后慢慢当你实力上来的时候，你就以乒乓球那个状态来看世界了，你知道吗？你拿个世界冠军没什么意义，对吧？你有本事上中国拿一个那个全运会冠军，你这个厉害。中国的就是世界的，但世界的不一定是中国的。你得拿出这个心态来，就完事儿了。啥叫大国？就这状态，知道吗？就你世界上其他国家颁个奖，我不屑与你拿，你那都是小国那东西不值钱。你有本事上国内拿一个什么东西？主播讲明朝那些事儿，明朝他们现在也不问明朝那些事儿。前后问一下，有人我看看啊，有人说过祭孔的仪式，韩国保留的比中国还要全，这是真的，这是真的。中国周边包括日本呐，这些国家的话，他们对孔子祭孔很重视，就是相当于拿当自己的那个教师节过一样。我们是跟国际走了，就是没把孔子当教师节过。这个是因为涉及到就是建国之后批孔，打倒孔家店，把他那一套否了。我原先啊，原先我小的时候，就是20来岁刚上网的时候，我其实是支持这种观点的，就是我中国有儒家文化，有孔子的忌日，我为什么还要过洋节啊？9月10号来历不明啊，对吧？后来就是年纪大了，30几岁看得多了之后，才发现了，就是你国家当初为什么要批孔？还有就是民国1910几年的时候，一帮大师，陈寅恪、鲁迅、李大钊都这些人，打倒孔家店，那就证明他这东西有问题，要不大家不能打倒他。孔子原先的学说吧，咱们不知道，对吧？但是他肯定是被后人利用篡改了，跑偏了就跑偏了 孔子原先什么样，咱其实谁也不知道了，因为《论语》都是他后人说是他徒弟，还有后人一代一代的不停的编，越编越多。孔子他自己他没说过那么多话的，你知道吗？都是别人帮他编出来的。那里头记住，保证夹带私货啊，对某些人有利。所以说，我们为了就是不搞封建迷信那一套嘛，就是建国之后直接把那个孔子那一套全抛弃了。对，你现在来看的话，一点问题没有。对他说的这个呢，孔子讲长幼尊卑，他搞阶级那一套，就这一点就够了，就够了。中国道家就始终讲究啥呀？平等，阴阳嘛，平衡，男女也平等。但一到儒家一起来之后啊，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就那一套，然后男女地位也不平等，男女地位也不平等，那这肯定你现在看来肯定是有问题的。结果你也变道家了，哎，没事，啥时候？哥有时间，我以后我找我上武当山看看，上武当山看看。这谁？无毒兄，无毒兄，哎，无毒兄又来了，你才来吗？才露头。 面儒刚才那谁说的，面儒这个有点过分了。就是儒家也是中国文化中的一种，是吧？我们先秦诸子百家那说的多了，有墨家呀，又还有什么玩意儿那非常的多了，就是都保留下来了。你只是作为一个学说啊，有，但是你不能国家拿你这东西作为唯一的那个。那就有点过分了，你知道吗？独尊什么东西，一到独尊这一上呢，就肯定就有问题，知道吗？哎，我们现在治理国家，很早很早以前就世俗化了，你知道吗？讲的是国家治国理念，你不要搞三教九流那一套。灭佛是啥意思？灭佛也就是，战争期间，然后佛家做大了，然后他在民众中的基。现在一提到灭佛，是因为啥呀？就是说你那个寺院太多啊，然后，你圈了太多的地，这是表象，背地里是什么？因为长期的战乱，人现在那时候就是人一旦出现了，变故，遭遇过大灾大难，他就容易信一些东西，然后因为长期的战乱，大部分人都去信佛了，然后你国家对这波人的话就不太好控制，知道吗？然后灭佛，实际上把你这个理论给你打掉了，就大家就别信他，你还是要相信国家，懂吗？啊，相信国家对你的领导，占了多少资源都是次要的，占资源的话，你可以给他抢回来，不就完事儿了吗？每朝都有，明朝也有，明朝的话，有的时候人家，经常性的啊，就是你寺院今年。剃度规划的那个皈依佛门的那个人太多了，你这个编制得说一说。这个应该我是看到原文了啊。然后你现在占的地，国家都给你划好了，你不能再多了啊，就这些。一个寺庙多少人，有多少地，你是不能增长的。现在也这样，现在也这样。现在你在庙里当和尚也是编制，一个庙有多少和尚是国家规定的。这吴东兄说的啥？教员十年动员，秦始皇可比不了。你说这话，你慎重，我都不敢重复。你这个字幕，我都不敢念。焚书坑儒是被夸大了，被夸大了。焚书是对的，焚书坑儒。如果按照后期给，就是有人给秦始皇那个平反了嘛，给平反了。焚书坑儒是对的。焚书焚的是啥呀？李斯当初说了，就是国家刚刚统一，然后我正在统一文字，然后你现在原先先秦的那些国家太多了，那可不是六个国家，那好几十，然后文字太多，说法流派也太多。我需要统一一下，然后把一部分人的国家的书籍收上来之后，发现你和我的不太统一啊，和秦朝和秦始皇的治国理念不统一，那就给他毁掉嘛，这没有问题啊。然后，坑儒也不是儒，坑了可能有一波算命的叫术士啊，还叫方士啊，哪有儒啊那个时候。先秦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那时候根本没有儒士这一说，对吧？诸侯士大夫，要么你是贵族，要不是士大夫，剩下就是老百姓、奴隶就完事了，哪有儒？那时候也没有全国的那叫什么公立教育。郑哥千古一帝，哎。哦，现代人慢慢的，你了解的多了的话，你就理解了，秦始皇还是很厉害的，你知道吗？黑锅背的太多本朝建国初算法家那一套，只有农民和军人。哎呀，不，这就不是这个兄弟，你说的不对，就是现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在表面上都说自己是法家那一套，对吧？你现在依法治国嘛，西方他现在虽然实际上他是资本控制了一个国家， 但他依然说，我不是说那个用钱治国，我要依法治国，不是依钱治国。我们是希望依法治国的，但是依法治国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你必须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然后维持法律的那个权威，然后你还得确定这个法律能执行啊，你得能执行得下去。你为啥每朝每代初期的时候都要大案，都要办几个大案，要杀人？因为你刚刚建立法律的时候，有一部分人他是不喜欢的，然后你执行不下去，那你没办法，你必须是杀一波人立立威，要不你就不知道我法律的厉害呀。明朝大明律正经，朱元璋修到洪武。2789年，洪武30年，实际上才修完，啊，这时间跨度很长。他前期洪武十几年、20几年的时候办了几个案子，你真正等到大明律都已经修完了，朱元璋已经控制不住场面了，啊，太子也没了，身边的人，身边开国那些那个武将也都差不多没了。不太好执行。你现在寻思寻思啊，你就咱就拿明朝举个例子，你明朝朱元璋想法是非常完美的，对吧？我制定一个大明律啊，你看，我试试卖门冬汤，看你一直咳嗽，这不是这个最近阳了闹的吗？喝东西不见得好使，就是像朱元璋似的，他希望我制定一个完备的法律，然后依法治国。但是他就忽略了个问题，这个法律最后谁去执行？对吧？法律实际上需要官去执行，然后这帮就出问题了。哎，最后朱棣时期永乐时期确实是很强势，但永乐那个方法也不对。永乐说白了他是用武将去压制文官，朱元璋是搞文武平衡，对吧？武将不干政，但是武将比文官高一阶。你六部尚书是6个，我五军都督府是5个都督，对吧？人数差不多，但我高你1级，我是正一品，你是正二品，那你差一品差不少呢。上朝的时候的话，我是一品的都督的话，我往里走，你旁边尚书你得鞠躬给我行礼，你得先跟我问安，我回不回你看心情。这个文官为什么就打压武将？那他心里不平衡啊！凭什么你比我高？文武平衡基本上做不到啊，做不到。强势皇帝能维持，你像朱元璋可以维持一段时间，他一挂就完了。朱允炆上来，文官压制武将；朱棣上来，又是以武治文。朱棣是很偏科的，你知道吗？朱棣是偏科的，那时候文武并不平衡。朱棣死文官手里，哎呀，那个都明朝皇帝都死在文官手里，那没有办法。哎呀，很难呐，老弟呀。武将压制文官，有可能会出现啥呀？军阀割据，或者是武将像霍去，其实霍光武还是挺得意的，或者是出现啥呀？就是武将用军队威胁文官控制朝政，这都有可能。但是比这个现象更可怕的，知道是什么？就是文官武将最后合流了，文臣武将如果搞到一起去，那就天下大乱了。明朝后期的话，你像咱就说袁崇焕吧，你像袁崇焕，他理论上讲他就是文官，他最后实际上他就变成了武将，军权交给了一个文官，就文武不分家了，就乱套了。咱们不是你们字幕慎重一点，你知道吗？就不要总是咱们的，你知道不要。 和那个现在整到一起，我一会儿不行，我把我这几个那个这个这叫什么来着？我看看啊，把我这几个房间的网管我给，哎，我看你们有点搂不住了，你知道吗？就因为你们弹幕胡说八道，我都封几个号了，你知道。孙传庭是啥呀？弃笔从戎，他是文官变成武将了。但孙传庭是好人，但你不能保证朝堂身上都是好人呢。孙传庭人没有问题，能力也足够，但个有问题就他老哥一个。孙传庭就想谏言宠朕，就想知道一下皇帝你到底是啥心情。结果中间内阁挡着，孙传庭一直到牺牲挂了，他也没看到皇上。所以说他不知道皇帝啥心思，崇祯也不知道孙传庭是啥心思。哎，如果两个人一旦见面，你知道吗？那有可能崇祯一看孙传庭小伙子可以，知道吗？叭就给提起来了，那有可能给他直接升到那个都督啊、辽东总兵等等职位往上一提。那你像这种情况下，内阁根本不可能让他两个人不可能让他相见。哎。明末我还没瞅呢，但是我现在就是，就你们天天问嘛，天天问我，就是大概看了一下，孙传庭肯定是一点问题没有，我说这死得很冤，就想看一眼皇上都看不到。元旦快乐，元旦快乐。这是什么 Jacky 啊？那个罗小雨啊，老弟，你看过我之前的视频，或者看过我那直播？袁崇焕那他事儿大了，他袁崇焕事儿可太大了，他可不算是名将啊。我给他定性了，他是内阁扔到辽东用来帮内阁挣钱的一个白手套，懂吗？哎。袁崇焕给九千岁立祠，这有可能，这有可能 看过不太愿意相信，那证明你对历史还不是特别的了解，细细的多看一看 把明末那些人，比如说孙传庭、卢象升，你们说的还有那个袁崇焕呐、孙承宗，他们这些每个人的个人的自传，你拢一起看一看。你就发现有问题了，哎哎，你被正史洗脑了。年轻嘛，年轻肯定都是先接触正史，大家都被洗脑了。对吧？看得多了就好了。这你看多了之后，你就特别理解了。他的袁崇焕的性质和谁特别像啊？和那个前两天抓起来那个，李铁，就特别像啊。看起来那个位置非常重要，实际上他都是背后人安排的一个白手套，就是我不方便出面做的事情，我用你去做，对吧？袁崇焕就是内阁和兵部用来挣钱的白手套啊，你在辽东去帮我挣钱。那个刚才说到哪儿？李铁，那李铁的事儿的话，说白了是他的事儿吗？不是。背后是足协的事儿 足协这回马上就要拾到他了啊，这应该没有差，也就是最近几个月的事儿，这个大家可以拭目以待，拭目以待。其实分封制，这谁说的？核心观念，分封制才是王道，中央集权，分封了那不就完了吗？我记得好像我去年那时候，咱闲唠嗑，我就说那时候一提到就是书法，我说书法家协会骗子，然后就应该和足协一起一勺烩了，都拾到了。你终于啊，念叨了一年了，这回终于要对他动手了。 这个英文什么 G 的这位老弟，你这个是英文吗？我不认识啊。感谢你刚才送的那什么玩意儿，是英文吗？刚开始还寻保时捷呢，结果还不是。足协这两天出个什么事儿啊？我想起来了，足协这事儿挺有意思，是孙崇，你说的是足协这两天的新闻是啥呀？那个武汉三镇踢球踢好好的，拉出了一个横幅，发誓要与足协这个黑恶势力战斗到底。哎，这话说出来就已经给足协定性了，你知道吗？哎，黑恶势力，就给你大帽子一扣，那下一步就可以名正言顺的知道他大 G 这位老弟，谢谢。哎，不对，你这字母后头还有个 E 呀、啊？噗噗，我这不行，我这个英文是，你这我实在念不出来了。我关注你一下就完事儿了啊。你这个败家的名字。叫什么哥？叫什么哥？大 G 哥。哎呀，足协要大换血，把这个不是换血的事。足协只手遮天20几年，这是一个生意啊，这就不是一个运动了，这是一个生意。现在这个那个虚伪，你那个孙宗忠是不是战死的？我不知道，你不用问了，因为我没看到，我不知道那么细。啊，这一的拼音是"哥"，那关键前头那个字我念不出来呀，ph 哥，李铁当年和足协搞规划球员花了不少钱，中间有中介费。搞规划球员这个钱，我跟你说，李铁挣不到，然后足协点头用谁，然后谁上场谁不上场，国足招谁，这个东西的话是李铁和足协他们共同去分。至于是37开还是28开，咱就不知道了。李铁拿不了大头，懂吗？李铁作为一个球员来讲，你看，咱不是说的啊，不是有侮辱，这个人看上去就不是那么的精神，对吧？球当年也不是踢得特别的好，说是我球踢得特别有灵性，对吧？才出名的，就是因为体力好，对吧？能跑。那你记住，他当足球教练是为啥？他听话，哎，他听话。就你当足球运动员的时候，发现你小伙子性格可以，然后足协我可以跟你谈，想不想当教练？想当教练行，那你只要配合，大家一起发财，足协吃肉，你肯定喝到了汤。据说他现金就过亿嘛。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你想想，包括疫情，还有我们现在要整军备战，什么周边很紧张，还要支援俄罗斯，正是用钱的时候。那你现在你说对足协下手，目的是啥？反腐是一方面，不是什么人我们都反的，什么地方那种那个小黑恶势力、小萨拉米有的是，一般国家不去管他，你地方派个人去处理了就完事儿了。既然国家现在出面去弄他，证明啥呀？你够数了，你知道吗？足协这几十年花了，你要说把他们抄家了的话，整出了个几百亿、上千亿，应该还是有的吧？那个足协主席呀、啊，前任的、现任的，加上底下七七八八的，你说你抓起来一个人几个亿，很轻松。很轻松 足协历届领导，你记住，只要动手，肯定是倒追20多年 哎，现在只要一动手就是倒追，跑不了的，钱一少了。哎，我只敢说这么多，因为咱也没参与过。你如果经常看新闻的话，你这直播间不要啊！我现在说话这个东西我还是挺控制的，你们字幕控制一点啊，不要跟起来，别瞎起哄，这个不好。我是因为字幕翻车的次数比较多。你要动谁不动谁的话，大家得看什么国家。假如说我啪一波锦衣卫出去的话，那你要不办几个大案，那就没有必要了。那么人吃马嚼都是费用，所以说你得收得回来。所以说现在但凡如果说，观其校尉一出手，人间悲观。谢谢老弟啊，谢谢老弟。你记住，国家只要观其校尉、司礼监或者是锦衣卫一出手，必是大案啊！你这个，你看过《大明王朝1566》，你就知道。你要小撒拉密的话，那锦衣卫出手吗？我抓只抓二三品往上的大员，你知县那种级别的，需要锦衣卫出手吗？刚才那特效是什么回事？怎么还有个女人？哎，行，可以了，可以了，徐伟，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这个特效怎么这么的花哨呢？太暧昧了，太暧昧了，不好啊，不好，不好。查足协的进展慢，我跟你说不慢了，说不定的话，上头基本上已经有眉目了。你记住啊，如果办案之前不可能说我到那嘎大张旗鼓的去查，提前就得派人去搜索证据，知道吗？大概已经有眉目了之后，知道这件事儿的整个一个过程啊，你就参考电视剧，已经大概有眉目了。这几个人肯定牵扯其中，然后先出手把谁抓了？把李铁抓了，因为啥？因为他是国家队教练。所有的事情要经他手，对吧？你要抓袁崇焕，整个辽东的事都是经你手的，抓进去之后，进到一下锦衣卫诏狱，你放心，就全招了，然后所有的东西都能招得出来。然后这个案件实际上已经很清晰了，知道吗？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该抓谁不该抓谁就已经很清楚了，剩下就是啥呀？你像那个。湖北三镇这个东西，就是打出那个条幅来，说那个给足协定性为黑恶势力啊，这实际上就是在舆论上宣传一下，告诉哥几个，你知道吗？你做好这个心理准备，你知道吗？我们要出手了，下一步就直接就照着名单抓人了。你是兵部尚书，你还是兵部侍郎，哗哗哗，一个接一个都跑不了 拿着小名单一抓，然后就剩下就是抄家的事儿了 但是抄家那个数，你放心吧，你不你就猜就完事儿，这个是不能公布的。好，飞鸿金线，你这什么玩意儿？是个桃子。足球和篮球相比的话，足球已经彻底烂到根儿了，就没救了，所以才走这一步。篮球呢，篮球相对来讲比足球状态要好，因为至少在国际比赛上还能拿到名次。所以我们派了一个谁呢？我们派了一个姚明，对吧？姚明人家身份是明星球员，人家本身不差钱，对吧？人家国家信任你，让他去当篮协的主席。看你能不能利用个人能力，去把篮球的风气扭转一下。姚明当篮协主席好几年了，事实证明他一个人不好使，不好使，没有用。就跟你把一个海瑞一个人扔到南京巡抚应天，没有用，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体。你姚明去了，你看着两米二八，到我这儿就跟一米二八一样，说话没有力度。 所以说这一回你看着没有，就是国家重新换了一个大名单，整个篮协全换成原先篮球队的队员了，就全换球员，把原先的官员都给换了。这个就是和足协完全是两个处理方法，就是篮协我还能救一救，我看看能不能用正常方法，知道吗？给他改变了。如果要不行的话，那就对不起了，那就还得走足协这条路。那不行就还得锦衣卫出手，就办个案子，一个案子不就全结了吗？屠龙勇士最后都成了恶龙，这个历史始终是这么重演的，没办法，没办法呀，历史都是打土豪分田地，最后等分了田地，时间长了之后，你的二代三代又变成了土豪，又变成了地主和土豪，这规律就这样。哎，以前篮球打架都好看。啊，这个你说的这个确实，以前是啥呀？打球归打球，打架是打架。现在在后头背后怎么搞小动作，然后裁判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冯巩那个头衔是什么职位？哎，冯巩最近是好像又给他换了一个职务，证明国家认可冯巩这个人的人品，人家哎有知名度，而且人还是挺正的。冯巩我还是挺欣赏的。其实冯巩和牛群他俩性格都挺好，都挺好。知道牛群后来不说相声，去当是当乡长还是县长？县长那事儿吧。98年的时候，98年社会风气变了，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加入了世贸了，你知道吗？啊，他就是人家冯巩从来不提我祖上那些事儿，人家是利用自己的身份，绝对不会利用祖上那个东西，对吧？祖上还有那个八旗贵族呢，人家牛群和冯巩当初人家两个说过那个相声，你要有印象，应该知道全是讽刺社会，就是。黑暗面的东西，然后98年我们加入到世贸组织之后，然后整个社会的舆论变了，舆论变了之后，牛群冯巩那个相声如果照原先那么说，就小偷公司那么说，他就说不下去了，就是各位同志、各位领导、幕后，就是他说那个就是官僚主义啊、形式主义那一套，然后冯巩还继续坚持去演小品去了啊，就是。先相声演小品，但是不如原先的有意思。牛群那时候呢，就挺有性格，可能人家也有条件的，然后去当县长了。当县长了之后，就出现了一个什么现象？就是我们现在国家正在提逆淘汰，知道啥叫逆淘汰吗？就是劣币淘汰良币。冯 牛群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对吧？我有知名度，我还有钱，我上那啥，我不会挣钱。我想利用我的知名度上这嘎为当地的百姓做点事儿，结果花式被坑。哎呀，被骗被坑，整的焦头烂额，最后整一地鸡毛回来了。你就他的经历实际上反映了2000年前后当时的那个社会状态，多惨呢、啊！你现在可能比。现在可以了，因为现在国家管得严，然后这些乱象都没有了。但牛群岁数大了，他现在已经干不动了。罗小雨，哎呀，主播全职搞历史研究吧，别干电工，你养我呀？真是的。做芯片被骗，那个是不是也有很多人勾结？哎呀，你觉得他还有干活吗？牛群现在人家就退休状态，他干不了活了。芯片当时我知道的一个被骗是啥呀？一个大学出来的，然后国家那时候因为芯片 始终研究不出来，你可能跟柳传志也有关系啊，研究不出来。然后突然那个人他出过一趟国，回来了之后，他说他自己在大学里的研究团队就研究出那个就是什么水平的芯片来了，然后从国家骗了好像2个月的专项资金。最后，大家拿那个芯片，就别人后来被别人曝光了，你知道吗？被一个谁曝光了？帮他做假的一个人曝光了。他说：“您的这个芯片是从 IBM 那嘎买的现成的，最后把他那个面打磨掉了，重新喷了一个，就给送上去了。结果曝光这个人啊，曝光他的这个人就是给他做假的，上头给他打字的那个。他说：‘你这个钱太少了，要不你这么大买卖，你就给我这几百块钱。’然后俩人掰了，他给他曝光了。结果这个事儿啊。” 官方低调处理了，官方低调处理了，磕碜，主要是磕碜，因为啥呀？就是这件事是谁批的资金，谁审的查，都有责任呢，对吧？你一个江湖术士，他那就相当于一个江湖术士，到这嘎整的那个阵仗挺大，骗了国家这么多钱，哎，你说你要给他判了的话，那我这个整个。给他发钱的这一波人都有责任，结果就是哑巴吃黄连，苦说不出，就打碎牙往肚子咽，自己认了。这挺磕碜的，那个事儿当初。哎呀，那几年呢，被骗的事儿其实挺多的，挺多这就是啥呀？那个。我跟你说，这反映了一个啥问题？整个负责技术的那个上层，智商就不够。就是中国负责芯片这一块的话，就是外行在领导内行，一波官僚在指导技术人员。这和当初美国那个登月造假，苏联认为是真的是一个性质的，你知道你要是但凡搞过技术的一帮专业人员的话，我会推。你这个芯片上一代是啥？你正常技术是这个东西是做不了假的，凭空变不出来，你需要一代一代的不停的往上积累。你突然拿出一个东西来，这肯定有问题。结果我们的管理层全都是啥呀？全都是官僚，都是外行，他没人研究这个东西，人家就信。那你有什么办法？美国登月造假这个东西，现在基本上都已经是共识了，你知道吗？造假这个东西不磕碜的啊，美苏两国之间大国竞争，造假的东西多了，然后美国造假的东西太多了，关键你信，你苏联信了才磕碜，懂吗？你因为相信美国能登月，然后你本来是想啥呀？发射绕月卫星的，然后突然不行，我要提高那个火箭的推力，我也要登月，结果自己那火箭。今儿爆，明儿爆，连续爆，直接把它航空工业就给整废了。骗人的不磕碜，上当的才磕碜，你知道吗？哎，我们也忽悠人，我们也忽悠人。我们当初跟美国说，哎呀，我们没有发展这个的野心，我们也没有发展那个。我们就想出口，后来发现什么都有了。我们把航母往回拉的时候，我们还说要搞旅游呢，对吧？个人以公司的名义到那嘎去买航母，你想想世界上有几个国家有航母，对吧？你到那嘎买航母，乌克兰肯定要问呢，大哥，你买航母干啥？那你完全就靠编。你说我家里有鱼塘，对吧？我倒腾出来之后，我要训练，对吧？我要整游乐场，这些解答实际上是很幼稚的，你知道吗？哎，但是美国他就信了，美国他就信了，我们就拽回来了，拽回来了之后就是研究他嘛，你这个怎么做，怎么仿制，拽了一条，拽了两条，拽了三条，我们航母不就出来了吗？哎，技术需要积累20多年吧，对吧？你从。买第一艘那个航母，到现在也20几年了。芯片现在20纳米，哎呀， 芯片不是，就是我们现在的需要啥芯片？需要军事上或者是啥呀？就是那叫通用芯片，就不是说咱电脑上玩的那个 CPU。我就知道那个东西叫通用芯片，也不需要说5纳米或者是几纳米。但是说实话，通用芯片咱技术咋样，咱也不知道，因为你能知道现在芯片半导体。除了美国以外的话，也轮不到咱，是台湾、日本和韩国，对吧？日韩台，人家是半导体大国。那你看现在明显有一个感觉就是啥？就是美国知道自己不行了，美国知道自己不行了之后，他现在系统性的从日本、韩国还有弯弯把半导体芯片行业开始往他本土撤。他现在知道自己不行了，但他最后的一手是啥呀？我把这些东西全拿走，你一地鸡毛，啥也没有。真损呐，真损。高端芯片，你说7纳米那个芯片是干啥用的啊？我也不太专业，但是那种制程特别精细的芯片是啥呀？就是手机呀、平板啊。就是我们家用消费品不要求轻薄嘛啊，一整一个手机薄薄几毫米，薄薄一片只有几毫米。你说实话，你如果是在坦克上、汽车上或者是导弹上用的话，咱不需要那么高制程的，你只要好用就行。你现在俄罗斯那边天天夸夸的扔导弹，他那芯片咋来的，咱都不知道，是吧？对经济影响啊，对经济肯定是有影响，这你躲不开。那你现在人家美国一旦把那芯片断了的话，我们现在代加工的产品就是什么小米、华为这些东西的话，就是没法造了，没法造了。拆洗机，但是也有好消息嘛，有好消息说那个啊，是前两天应该是真的，说那个荷兰阿斯迈尔啊，他那个卖给我们一台上一代的那个光刻机，上一代，说是他那个什么制成来的，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湿式的还是干式的，我也不太明白，不是最先进的，但是我们的价给够了。我们按照市场价3倍给的钱，人家哎实在是受不了了，太有钱了，他就卖了，那就够了，你知道吗？那就够了。啊，左手 AK 说俄罗斯没解放啊，没解放的预测。梅德韦杰夫的那个预测，那个太狠了，真敢说，真敢说。他那个预测我看了一下，有的观点和我其实挺相近的，你知道吗？他说美国会内战，当然我没说那么严重啊，我说美国会内乱，没说要内战。然后他说德州和加州什么的人会闹独立，这个呢，他们会闹独立，但是独立不了。对吧？独立不了，就是他比我的观点要更狠一点，知道吗？然后他哪一个说的肯定能做到？就是他说什么来着？美元和这老弟，你这叫什么名字？金大来，我好像把人家名念错了。哎呀，叫金宝达迪，你这都什么名啊，老弟呀、啊！我这一恍惚，我看我还寻思叫什么金达莱呢。梅德韦杰夫和我哪个观点是基本上吻合的？就是他的观点是，这一仗打完了之后，整个欧洲和美国的地位会下降，然后欧元和美元会退出国币，这叫什么？国际货币的地位，知道吗？会下降吧，它不一定会退出，他们的那个货币的地位会大幅下降，会退出那叫什么 国家一般不都有那个外汇储备吗？他会退出别的国家的外汇储备这个行列，你知道吗？占比会大幅下降，这个是我的观点，是跟他保持一致的。然后他还说那个哪一点呢？是这肯定没有问题。他说未来世界的金融中心会离开美国纽约和英国的伦敦，会跑到亚洲了。这个一点毛病没有啊，这个观点都是和咱们和我是100%吻合的。好几期都没看到我了，今天专门下来啊。这个那边，哎呀，那边我已经发预告了，被封掉了嘛，那你就没办法了啊。就是争取这边不要被封掉啊，不要被封掉。上海还是广州？广州哪有金融中心呢？中国现在最大的金融中心就在上海，就在上海。香港我们现在抛弃它了，香港抛弃它了。香港现在是一块鸡肋，鸡肋不用它了。就是以后的话，就算从北京或者是从雄安再搞一个金融中心，都不可能搁到香港。无独兄说啥呀？可能没有金融中心了，没有世界货币，都用本币交易。哎，这个你说错了。哎呦我的妈！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一贸易大国，我们现在和外国不论是出口小商品还是进口能源，现在目前越来越多的开始用那个，双方的货币。那你打个比方，伊朗如果想用人民币结算的话，他需要在本国银行开展一个业务，就是专门兑换人民币的。然后我们相对应的，在中国也要专门银行里头加一个和伊朗的，就是伊朗或者是沙特的那个货币交换。当你和世界所有的国家都进行这种交易的时候，你不就变成金融中心了吗？对吧？我们现在是啥呀？金融中心就是我们大部分是直接就换美元就完事了，拿人民币换美元，换完美元再上国际上跟他交易，我们就和别的国家不需要那么大额的本币交换。还有一个，这是货币的交换，另外一个大宗商品呢？我头一年我就说中国在和美国抢世界大宗商品的那个交易权，对吧？铁矿石现在我们都快抢来了啊，你知道吗？石油啊、天然气啊、铁矿石啊、贵金属等等等等。那他这个结算那个中心在哪儿？肯定在上海啊，对吧？就跟现在期货交易所在哪儿，对吧？你要开过期货账户，你也知道，期货现在大部分在上海。当然，大连和郑州也有一些品种啊，煤炭呐、啊，或者是，粮食等等。但是上海目前是国内最大的金融交易中心，那以后它慢慢的它就会变成世界的。粮食是咱们说了算吗？粮食差点意思，粮食差点意思。你什么时候中国能够控制世界粮食价格啊？就是。你中国变成一个粮食出口国，你粮食能够有盈余出口，你能够控制粮价。咱现在是纯买方，不行。等一会儿啊，JK 钢铁贸易公司的未来是什么形式？钢铁贸易 应该是，应该跟那个石油一样，钢铁应该和石油一样，就变成那个。国家队了，就是私人铁矿石的那个进出口商，慢慢就该没了。现在应该已经没了吧？现在应该已经没了，因为出过事儿嘛。当初是零几年那时候，是清华北大出了过一个卖国贼，对吧？他帮着那个澳大利亚的那个铁矿石出口商坑咱们。然后去年的时候又出了一个啥事儿，就是一个辽宁好像葫芦岛的，然后拿着别人的，就是别人他是一个进出钢材进出铁矿石还是钢材进出口的那个中间商，他拿别人账上的钱去那个国际市场上期货嘛去赌，结果赔了， 啊，很大一个窟窿，是几十亿还是几百亿一个大窟窿？那你以后慢慢会避免这个事儿，就啥呀？就像中石油、中石化的，对，至于大宗商品这些东西的话，就是国家队儿，对吧？你中国有那个钢铁协会啊，然后下面还有一些那个钢铁厂，对吧？你是上海宝山钢铁厂啊，还是那几个大钢铁厂？你们几个大的那个炼钢企业 凑在一起出个代表，你上来去谈去呗，已经可以左右世界。价格呢没有问题。中国的炼钢能力是全世界60%几的，啊、哎，好变态，好变态，好变态。钢铁合并早就合并了，煤炭、钢铁、电力，哎，这都合并哎呦我的妈呀，JK，你天天这问题是真多。未来几年对于。对于咱们个人，什么行业会像当年房地产商一样暴利？妈呀，好问题，好问题，我也想知道，对吧？我也想知道。没有暴利，没有了，就是，明天开始，对吧？直播行业有机会，直播都没，明年开始。一号，对吧？2023年的一号，我原先好像说过一个词儿，中国社会主义元年，对吧？为啥叫这个字儿？为啥叫这个词儿啊？叫这个名儿？因为金税四期上，全国个人的资金账户开始大数据联网，你挣的每一分钱，国家都看得到，你要交税的，知道吗？要交45%的个人所得税。你挣钱，你挣的钱你都去交税了，你剩不下多少。另外有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如果你发现一个暴利的行业，就是暴那个能挣钱，那你好，你一旦发现这个东西行业挣钱了的话，国家可能就会出手打击这个行业，知道吗？就是尽量避免出现暴利行业。然后让大家挣的一边多，这不就社会主义了吗？啊，你知道我们从建国开始就一直有一个观点，就是什么那个，尽量一碗水端平，不要出现贫富差距，不要出现阶级。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改革开放这几十年发展太快了，就是阶级已经出现了，就用钱就能给你划分出阶级。那你现在有个问题，我们现在要均贫富，贫的那一部分，你现在你想给它提高，难度太大了，太大了。你中金公司前两天刚发布了一个那个数据，那个数据啊，我看起来太震撼了，人均月收入500以下，中国有2亿人，对吧？人均月收入3000以下，中国有11个亿。好，你知道吗？就你只要挣到3000以上，你就超过了10个亿了，你知道吗？中国人大部分人还是穷人，你说你想把这波10亿人或者是几亿人的收入提高，很难，你知道吗？很难。但是相对来讲，高收入那波人少啊。5000元以上的有多少人啊？月收入5000的以上的只有不到1个亿，13亿是5000以下。然后再上到你如果再细分呢，你可能就是月收入达到1、2万以上的，可能只有几千万，那太好了，你就对这几千万下手就可以了。均贫富，贫我不管了，我就把高的给他削去，不就完事儿了吗？哎呀，中国彩票税收太高了，现在。马上要出现的这叫足协案，那么对足协下手。你记住，福彩中心已经这个案子都完事儿了，但是因为福彩牵扯的人可能比较敏感，这个小圈子，这个东西内部处理了，就是没有大张旗鼓的报。福彩本身就是一个骗人的东西啊，没有人能够中奖， 啊，你看到的大奖都是人家内部人奖池数太大了，凑够50个亿、10个亿，人家直接拿走 内部可能就分了，如何如何？哎，但是你想想，能够整福彩的都是些什么人？人家就没有大张旗鼓的办，但是已经解决了，已经解决了，没有这个事儿了。中金公司，就是今年夏天的时候，因为一个小女孩曝光的那个对象的工资，有中金的，有烟草的，那你放心，这个东西我不跟你说了吗？新闻没有白放的，既然媒体推这个新闻，它背后肯定有目的。借这个新闻，你放心，从明年开始。这些垄断性的就是比较小众的行业，烟草啊、中金呐、啊，他们的工资肯定会大幅下降。你像我们行业是比较惨的，我妈哥是铁路的，铁路说出去都不好意思跟人说。你说我们是垄断行业，穿的跟要饭的一样，你知道吗？出去干活的时候穿的就跟那要饭的一模一样。远看像逃难的，近看像要饭的，啊，然后一打听，哦，兄弟是公务段的，这就是铁路的一个状况 所以说，我们出去的话都不好意思说我们是垄断性行业，就是和我们相比呢，头些年稍微好一点的是石油和电力，石油和电力，然后电力以我知道的，至少在 6、7年以前就已经也在降了。已经也在降，电力现在工资也不高，石油呢分地区也不太好，因为什么？就是石油、电力和铁路，你有大批的工人，你这个公司一有工人还是搞工程的，你搞工程属于啥性质？你知道吗？属于国家给你拨钱，你开工，你这个公司实际上是不盈利的，你是电网是电网。电网，他要是施工单位的话，他属于国家拿钱让他去干活，挣的也是辛苦钱，也不菲。最可怕的是什么企业呀？烟草这种，烟草不挣钱，它理论上讲应该属于一个税收单位，你知道吗？税收单位，它是什么？这宋代就有烟草专卖嘛，就是我本身就是。国家皇帝派下来的一个那个执法部门，我到这儿就负责啥呀？你这些农这块地区给我种烟草，柳某某，兄弟，你叫柳某某啊？好敏感的姓氏啊！我刚才说到哪儿了？就跟宋朝一样啊，就是这块地方产烟草好，你这块地方生产出来的烟草，私人不允许买卖。然后把这个烟草直接就给我拨到哪儿？拨到国家内那几个大的烟草公司，比如贵州，比如玉溪，对这些地方。然后出来了之后，国家还专营，烟草公司还专营，就是你这个东西指定卖到哪儿，卖多少，配额都是有数的 所以说，它根本不是一个生产企业啊，烟草公司。归他们管啊，烟草公司归他们，它是属于一个税收行业，它只过钱，所以说它这里头利润太大了。人家假如说每年烟草产生的利润，它留下1%，就盆满钵满，军费嘛，你想想国家军队都靠烟草养着，你想想人家多有钱，人家留下一点点就够吃够喝了。现在也在针对烟草，就是。工资在降，福利在降，但是可能会有一个过程，有一个过程，你不能说一下给人砍得太狠，知道为啥吗？知道为什么吗？就有一些行业很特殊啊，有一些行业很特殊，比如像福彩呀、像烟草啊这些东西。因为能进烟草的都不是普通人。你像张雪峰在视频那就说过，大哥，我念什么学校可以去烟草局？张雪峰说了一个， 去烟草区不是这个念不念书的问题，是看你家啥背景了就。我知道国家金融大银行已经见习，未来的趋势是啥呀？就是国家的所有的体制内的机构、公司还有企业，你的薪资水平慢慢会抹平，知道吗？就像咱养老金并轨似的，养老金并轨之后，慢慢的话，你养老金不就抹平了吗？以后的话，大家同是国营单位。大家都是在体制内混饭的，工资应该抹平，知道吗？你在烟草坐办公室，啥价啥开多少钱？你在国有五大行，那你就还开这些钱。然后你在国企电力、石油、铁路的办公室，你应该也是这个水平，凭什么你就比别人挣得多？对吧？你公司比别人多，只能是说你公司产生的那个利润被你无故地扣下了，对呀、啊，这就叫不公平。抹平不现实，老弟说这话吧，当然是用这个事儿，肯定是有难度。但是我之前一直跟你们讲过，1986年以前，就是教员50年代定的那套薪资系统还在的时候，所有的国企工资水平是不是平的？是不是平的？所有的工资差距都是1986年之后产生的，知道吗？86年以前，大家一碗水端平，而且我跟你说啊，那时候比现在合理。那时候你在京城里头，你在北上广深大城市里头坐办公室，你工资开不过黑龙江、新疆、西藏办公室里的。同样坐办公室里的，你开不过的。为啥？那些老少边穷地区没人愿意去。所以说，对于偏远地区有倾向性的工资往上浮动。现在正好相反，是越穷的地方开的越低，然后开的越低，他越穷，越没人愿意去。都是中国的版图，你凭什么就那么整 然后那个时候啥呀？你如果是一线工人，我是工人，我八级工，我能开你3个办公室的工资。那时候的工资是倾向于现场工人。2000年的时候正好相反，坐办公室里的人家有话语权，因为你毕竟人家是。行政管理的那个人群，人家有话语权，人家在分配工资的时候，人家说了算，人家就把工资给自己多分一点，工人少分一点，然后还搞末位淘汰，啊，本身工人开的就少，没事的话，人家天天他还琢磨你，哎，看能不能再整走几个，知道吧？还能少发点，坏极了，我跟你说。收着点最后一块阵地，哎，说说的就上头啊！我跟你说，现在，哎，我不，现在有这个苗头，就是我们现在要恢复洪武旧制。当然，这个过程是很难的，你知道吗？因为触动了一很大一部分人的群体，你差不多可以还可以叫文官集团，整个士大夫，他们都不高兴。但是我对咱们现在有信心，有信心，今天必须挂点，有信心。你们如果年轻的话，20来岁，或者是你现在如果上班的话，你们就赶上了，对吧？有个3、5年、5、6年，说不定就社会主义了。但是哥不行了，知道吗？哥上学那个时候吧，年轻，不知道社会就是这么乱。当初还说要干一个，要当什么？要当科学家，还要当一个技术工人。我上学的时候，立志就要当一个技术工人，因为我家我爸还有我爷，当初都是因为啥？我爷就是因为有技术，完了他上去的， 然后等到我真正上班，2002年进入社会了，进入企业了之后，1年人间清醒，人间清醒就自暴自弃了，躺平，就是你靠技术上升的这条通道被堵死了，没有上升的可能，就是。工人技师，你应该听说过吧？就是工人的话，应该是中级工、高级工。你干了几年之后，考中级、考高级，考完高级呢，就工人技师。工人技师再往上呢，就是高级技师。高级技师再往上，可能是助理工程师。工程师，这是一套上升的通道。到工人技师这个门槛就已经被你卡死了，就你上不去了，没有了。然后我上班1年，我就躺平了。我这辈子就想干一个清洁的副工人，混。上班1年就立志，我要混一辈子。走错路了，你这话说的不对，不是我走错路了。我就算不在铁路，我在电力系统，我在石油系统，哪怕我在烟草系统，也是这个道路。不是说路走错了，是这条路坏了，懂吗？路烂掉了，你走不过去。你看这个老弟说拿枪打一顿，他说单位现在有开口子了啊，工人待遇提高了，知道为啥吗？去年开始的，我也有体会，知道吗？好多年国家就不提的那个事儿，现在又重新提了。然后去年允许工人开始考中级、高级了，然后国家现在强制性的要求，对于一线的工人，工资要倾斜。但是啊，兄弟，有个啥事儿呢？你们单位啥样我不知道，我们单位现在就是，哎，同志们，现在可以报中级，明年考试。就是70%-80%都能过啊！现在就口开了，确实是很宽松。但是现在一帮老师傅他们不报了，我呢我报了，看了点儿，然后抄了点儿就过去了。我40过了，你知道吗？50多的人家基本上就不行了。我师傅有多少？54、55、57、8，还有2年就退休了。人家一说考试，不考了。对吧？我还有2年退休，你现在让我考，我临退休之前2年，我考得到工程师吗？考不到，对吧？你那个中级和高级，我又带不到退休的那里头，人家都不参与了。你要是真能说我几年考到工人技师，这个东西可能是对你退休之后可能有影响，那人家拼一拼。你考一个中级或者是高级，一个月可能多几十块钱啊。多个50、100，人家我认了，我不参与，唉，太难了。谁无毒兄，你搞直播就好了，能火，火了还干啥电工？唉，搁直播1年多了，你知道吗？做视频被限流被枪毙，做直播被黑屏，哥不可能火。哥有可能被封杀，你知道吗？你见过市面上网红啊，就是直播的，火的有唱歌跳舞的，有整这整那的，有游山玩水的，你见过哪个骂街的能火？我哪天再让人跨省敲门给我带走啊！我已经2个平台被封杀了，你知道吗？这个今天这个状态吧，又有点捡起来那个意思。你要照这么讲下去啊，这边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到处流窜，哎呀，直个播啊，天天像做贼的一样，就搞传销的都没咱这么难呢。抖音刚直播的时候，可能几个月，那时候就哥就混到千户了，之后就花式被封，然后到 B 站混到就1000人都混不到了，然后这回上这边就剩下三四百人， 就是有你们这一波狂热的信徒，但是说实话，那么对于人家从社会隐患方面来讲，你们都不属于不安定分子。然后啊，这个人走到哪儿，有一波狂热的信徒跟到哪儿，这都是隐患，你知道吗？这都是社会隐患。哎，有多少当初从里头戴旗照的哥，你只要你振臂一呼，我们就怎么样。我说你搂着点儿，你知道吗？国家现在严打这个。良民，切，记住，在哥的直播间里头，我跟您只要给我定性了，你们就没有一个是良民。我要是被定性为反贼头目，那你觉得你说你是良民，谁信呢？哎呀，全是刁民呐！哎呀，你是朱棣，我们是李景龙，拉倒吧！哎呀，哥也没那个身份，你也没那个实力，我不是朱棣，你也不是李景龙。明晚不，明天不行，明天上班了，明天上班了，一周播一回得了呗，挺好，挺好。抖音儿，这边是快手，这边是快手，我他妈都习惯了。快手这边是该说不说，是真的松。就是说我们外名人名，你像足协，我们指名道姓的说，外国我们也指名道姓的说，这要在抖音那边早就咔。就黑屏了，那行，啊行，无毒熊可以啊，谢谢，可以了，可以了。那个，快手这边吧，现在有一个啥问题，就有点像画外之地。抖音因为它群，就是它受众的群体太大了，所以说国家介入了，那边属于啥，好的坏的都不能乱说，啊，他怕你出事儿。然后快手这边呢，就现在感觉有点像三不管地带。然后就有一个什么问题啊？我刷视频的时候，因为我经常看，俄罗斯俄乌战争方面的，然后你会发现，大批的那个亲乌分子，就是支持乌克兰的，全在快手这边，全在快手这边，然后在快手这边录视频，天天带节奏。抖音那边说实话一个都看不到，但快手这边是真的多。但我怕哪一天就因为这帮人，国家发现不行啊，快手这边也得管一管，那容易把我骚边骚进快手现在感觉就是爱国平台，也不是什么都有，什么都有。B 站主要是教坏小朋友被公安局听说，这我不知道啊。快手这边没啥营养，它新闻相对来说太少。抖音本身就很娱乐，然后到快手这边就有点扯淡的意思。说说俄罗斯开放远东给中国，我这个刚才跟他大概讲了一下。这都是俄罗斯没有办法了，因为他知道这场仗还得维持下去。他现在的经济方面，就是钱这方面的支出太大了，而且能解决他财政方面困难的只有咱。然后被迫啊，这就是被迫嘛，没有办法。他就出让了一下利益，就是远东这块地方，俄罗斯沙俄，包括苏联。他们是不愿意对我们开放的，对吧？资源方面好办，就是就他说那个煤、煤炭、石油、天然气，这都好办。哪一点是俄罗斯最忌惮的？就是土地承包这个问题。土地承包问题， 就是我一旦把远东地区的土地开放了，允许你中国人来承包，或者是弗拉迪沃斯特、远东那几个城市、共青城什么的，你中国人可以就是你拿一个随便一个什么什么卡或者是居留证，你要如果能够长期逗留，这对他来说长远影响非常大啊！元旦快乐，长兰，元旦快乐，因为啥呀？俄罗斯本国人，但凡如果条件允许一点，他会在莫斯科那边待着，他不在远东。那你中国人长期逗留下去的话，文化上肯定跟他融不一起去，然后他就留下了。那慢慢的不就整个远东地区就变黄了，你知道吗？就中国化了。但凡俄罗斯，你记住，他要能过得去，他不会说，不会把这个放开。现在他没办法，因为打仗支出太高，那 只能先这么整。中国人太喜欢土地了，俄罗斯人他本身他就养成了一个习惯，他从苏联建国那个时候就是我卖资源，出口军工工业品。他不靠种地啊，对吧？你知道苏联从成立到解体，他粮食生产一直是短板。那你现在他把土地出让了的话，他粮食问题是解决了啊，他粮食问题解决了，咱粮食问题也能解决。但是这个人这个问题就不好解决，你来了之后不太好撵走啊，不太好撵走。那 虚弱的毛熊是好毛熊，这话在理在理。因为我为什么一直说我说这场仗打的时间越长越好呢？就是千万不要一年就解决，你打个2年3年，我们所有的问题就都解决了，对吧？一方面我们通过战争的话，就是能获取很大的利益，中东，远东，欧洲咱这边有兴趣的话，我们也可以去；另一方面就是把美国拖垮，拖垮，为我们争取时间。我们现在是攘外必须安内，在属于安内的这个时间段，对吧？疫情现在暂时告一段落了，下一步的话就是对内还要整顿，对内好像也没啥了，对内好像也没啥了 国有资产现在能收的已经都收回来了，对吧？金融行业也拾掇完了，现在正在整地产，然后再整足协。你这些东西都整完了之后的话，就差不多了，你知道吗？钱也攒够了，我们可能就该发力了。再有2年，能走的都走了。哎，吴东兄，这个你正好说错了。头2年的时候，我们已经把资金外出的这个渠道已经开始卡死了，人首先就出不去。你知道吗？好几年以前，就是我朋友就是公务员的嘛。他说公务员所有人都把你的护照上交了，因为你护照公安局是有底根的，对吧？你是从当地公安局办的护照，所以说你谁有护照，人家很清楚。然后国家一声令下，所有体制内的工作人员把护照全交。有些人可能你没有行政级别。但对不起，你是你当地那个就是企事业单位的出纳，也不可以。就是你接触钱的，身份比较敏感的，护照全交了，你出不去。然后钱这方面的话，他差不多这2年也被卡死了 你说你现在有笔钱，你想出境咋出去？对吧？你说我进出口东西都不好使，哎。能跑的早跑出去了，但是他就算跑出去了的话，就像潘石屹那样的，他的资产，你知道吗？在国内他出不去，他也很难受，对吧？然后他通过澳门赌博，这个也是一个就是洗钱的通道，或者是资金外出的通道，也被卡死了。今天啊，不是，是今天还是昨天呢？又出了一个啥新闻呢？就是。我们在国内是可以买卖，就是外国的股票的，对吧？有这种，证券公司 他有这个业务。然后国内两个最大的，一个叫老虎，还有一个叫啥？这个证券公司，国家新闻直接就是公布了，给他定性为非法业务，就把他这个业务变成非法的了。也就是从今天开始，中国人不可能再拿钱到国外去买外国的股票了。就是你现在资本出去的渠道又少了一个。哎呀，好像啊，好像国家发布这条消息之后，美股都跌了，美股都跌了，就是对他们确实有影响，有不少人嘛，啊，就是。其实我跟你说啊，他美其名曰，他说哎，中国的股市不行，美国的更有投资价值，这实际上是假的。因为我原先听说过一个什么操作方法，就是我把国内的资金通过这个证券公司，然后转移出去了，你的钱得先转移出去，然后他在境外买国外的股票，然后只要你有能力，你能跑出去。然后证券公司就在国外把这个股票转变成资金，还给你，你就人和钱都出去了，这是一个渠道，但是现在没有了，没有了。现在你说你想跑，你说我20年我积攒了一笔不义之财，你说我现在想跑路。对不起，人人出不去，钱出不去，哎，就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你只能在国内等着我收割你。哎呀，看着那些有钱人一天一天被抄家，你们不开心吗？啊，我是挺开心的，我是挺开心的，对吧？人穷，你说这个岁数了，咱那能力还有限，你说咱发财？不可能了，你知道吗？不可能了。但是你看着那帮有钱人一个一个翻车，他们变穷了，这也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嘛。太开心了！你看那个，他一个老弟说的对，太开心了。人嘛就这样，对吧？我好不了的话，我看别人翻车也是好的。弯弯，这个不好说啊，这个不好说。这个弯弯，我当初给说了一个什么模式啊？你简单说一下，就别深说了，就是尽量不动武。然后我们什么？我们利用媒体，然后利用就是地下工作，然后扶持谁呀？扶持国民党上位。你现在小蔡英文那一波人的话，你记住，也有人不得意他，然后他们肯定是老美扶持的，对吧？但是有人讨厌他呀，对吧？国民党就可以啊，但是我们就帮国民党上位，然后给他扶持起来之后，让他控制局面，然后借他之口欢迎大陆两岸统一，和平的就这把这事儿解决。当然，这是最完美的一个方案了啊。这是最理想的一个情况，走，能不能走到这一步的话，看情况啊。老美还是希望我们打起来的，但我们尽量避免，尽量避免。这个观点我已经说了好长时间了，有一点难度，慢慢来呗，慢慢来呗。弯弯对我们来说现在很重要吗？没那么重要了，没那么重要了。他现在如果说他现在台积电的那个芯片，整个他的芯片和半导体产业，如果被挪走了的话，那他对于我们来说的话，他连一个省都不如，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价值。他可能就是从那个那叫什么，军事上有点用，第一岛链，我们可以前出一点，不着急，时间在我们这边。房子啊，刚才有人问房子，哎，对，是刚才有一个老弟说他24岁什么时候买房子？我想想啊，我之前一直的观点是啥呀？24年，2024年， 也就是说，今年是马上过去了，明年嘛，明天就2023年了嘛，一年之后，老弟信哥的等一年，看跌到啥程度。明年将是波澜壮阔的一年，房价得跌的啥也不是，你知道吗？你现在有一部分人鼓吹说国家那个风头变了，要救市，要给政策，国家没给啥正经政策，你知道吗？国家还是希望房价掉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啊，现在有一个矛盾，国家希望房价下来，然后老百姓就年轻人买房，你要结婚。但是有个问题，大批的烂尾楼，他没卖出去，然后这批烂尾楼积压了大笔的贷款，这个银行还背着。所以说现在的局面是，你在下降的过程当中，你还得保证新房子能卖得出去，所以说不能降得太快。但二手房可以啊，就是如果说你能忍得住，明年后年二手房将就一泻千里。我当初有一个极端的那个猜测啊，就是我当初说过的，我说有可能，我说未来2年到3年，什么时候房价到底？北京，我说的是北京市里啊，那个你什么是密云呐、顺义那些鬼地方不算，北京市内就是什么西城、东城、朝阳、海淀，老房子一打头，1万几，到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出手了，就是北京2万以下二手房，2万以下老破小啊，不是新房，新房的话肯定还要贵一点的。咱就说老破小，北京的二手房老破小，就那2000年以前那个旧楼，连个电梯都没有，占个学区，现在卖你那个10万8万那种的，以后啥也不是，给他弄到2万以下，就差不多了。北京有一个啥呀？它有一个标杆的示范作用。有一个示范作用，就是什么？全国房价都在跌，然后北京它不跌。哎，我们这房子已经出现就是1万块钱一套的了，真有。二手房大批就是2、3千一平，然后全国都在跌，然后北上广深就是它比较坚挺，因为啥？它有钱人多。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啊。深圳是不是掉价了？深圳是不是掉了 那我们去北上广定居是不是容易了？一样不容易，因为啥呀？他的工资收入也会降 现在人为什么大批的逃离北上广？就是因为经济不好，你在北上广深，你挣不到钱，而当地的房价和那个收入不成正比，你待不住你就撤了。以后他房价掉的同时，他收入也得降。我们这破县城1万多一平米，那你要么是长三角，要不就是珠三角。中国只有这两个地方的县城能过万，你知道吗？那没办法，那是你是因为啥？你那个是因为被广州、被深圳，或者是被上海、杭州那几个鬼城拉高了。但现在这些城市也在降，你别着急。杭州降了，降的那帮有钱人直骂街。上海余杭降了，广州实际上也降，广州旧房子更多。北上广深目前看，除了北京还比较坚挺以外，其他都已经松动了。哎，别看新房，看二手，二手，你记住，现在法拍房市场还没有规范。一旦国家有这个心思，但是因为对二手房打击太大，所以说现在就是推进的比较慢。一旦二手房国家成立一个网站，把法拍全挂上去，就是你买马上你就可以住，没有任何罗烂。大城市法拍房都几10万8万套从那儿放着，现在就是没交易，一旦交易的话，房价马上就掉，崩了。还有前两天有一个啥政策，陕西试点，二手房交易的话，征收20%的个人所得税，交易税。 没房产证能买吗？干什么没房产证啊？法拍行也给你房产证啊？没有房产证的房子就没必要买了，除非啥呀？就是那些小产权，你特别便宜的，那你可以买了之后，你也不指望卖，没有证，没有本儿，我就自己住也可以，但前提条件下它特别的便宜，因为你没有房本。陕西那个是二手房交易税征收20%，这个如果一旦全国推广的话，就相当于啥？就相当于二手房一次性降价20%，因为现在大家都在卖，没有人买，属于买方市场。你要卖好，这20%你卖价出，它就相当于你一次性降价20%。这个对二手房有影响，对于新房来讲没有，这就是国家很聪明的这一点啊，聪明这一点，新房我还维持住，然后打击二手房，逼你年轻人啥呀？你那个年轻人，因为年轻人如果你有公积金的话，你不能贷款嘛，二手房不太好贷款，哎，逼你现在去买新房，把现在烂尾楼啊那些库存清了。啊，你这样把那个就是涉及到那个房贷呀，能把金融那个银行给解放出来，二手房自生自灭吧，谁买的谁活该。房产税是上海和重庆试点了，明年全国会不会推？不知道。明年如我的观点是啥呀？因为地方财政现在是穷得要死，他没有办法啊，他明年如果想给公园开支，他可能没办法，他只能收房产税啊。因为这个东西的话，你房子越贵，房产税越多呀，他就能解决那个地方财政问题。房产税一出的话，对于哥这样的，就是咱房子少或者是面积小那种，一点影响没有。但对于那些地主、包租公、包租婆，那沉重打击，沉重打击。你举一个例子，打个比方，就柳传志啊，柳传志他家住那个万柳书院。那差不多是北京最贵的房子了吧？那呀，你刨去故宫四合院，也就是他们家那小院了。现在掉价了，就已经掉价了。据说咱也没买，买不了啊，20万一平。然后他那里头豪宅嘛，豪宅都是几百平、上千平的。咱就瞎猜一个，就说他家住的面积就是1000平米，1000平米的话，1平米20万是多少钱呢？1000平米，2000万加个零，对吧？2个亿，2个亿，没有。万柳书院贵的时候，好像挂牌23万、24万那样。你现在掉价了，掉价了，据说20左右。1000平米就是2个亿。咱如果按照重庆或者是上海，它不分高低线吗？咱按照高线收他房产税，咱按1%收，对吧？按1%收，按照这估价，2个亿，1%是多少？2200，200万一年。请问有几个人能交得起200万一年的那个房产税？房产税一出，房价马上就会降。你说一年交几万块钱的那个物业税、物业费啊、物业费、管理费，这个的话，他支付得起。你说我一年啥也不干的话，我就住这个房子交200万的那个房产税，奶爹也受不了。不可能将士大夫收钱。还有一个啥问题啊？他现在一些人能够买得起这样的豪宅，就是一整就几千万，一整就是几个亿，上海什么唐臣一品啥的，是因为啥？ 是因为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没有严格的执行，就是他通过各种乱七八糟的手段，他把他的那个巨额收入，可能一年几个亿啊，或多少的那个收入，他合理的避税了。你如果今年不金税四期吗？马上2个小时之后，金税四期2023年就开始执行了。那你没有办法去避税的话，你的每年的收入会大幅减少，对吧？就是中国的有钱人，他的收入减少了，收入减少了的情况下，你还让他额外的征收，就是交大笔的房产税，这个东西是双重叠加，双重打击，所以说房价肯定会崩的。哎呀，我看看您字幕吧，我现在说的嗓子都是，哎呀，都哑了。那如果收房产税，房价降了，他们交房产税不也？是没那么多了。你想想啊，咱就拿万柳书院比，你现在房屋估价2个亿，2个亿的话，你明年柳传志突然，哎，他退休金没了，因为假如说国家一查的，你退休年限开1个亿，你住得起？你国家一查的，你退休了之后，就按照体制内，大家就是那叫什么并轨了嘛。你1个月开1万，对吧？那请问你如何交你的房产税？那很好，它房价可能会降。你2个亿的房子，你贬值了1倍，你1平米从20万掉到10万了，你房子还是值1个亿，你房产税交多少钱？你还得交100万。你房子什么样情况下你能承受得起呀？你房子从20万变成2万，你差不多少？就你这个房价估价已经从2个亿变成了2000万了，然后你交20万的房产税还是很多，但是这个20万的房产税，对于一些就是高收入人群来说，我一年我净利润我能剩个1000万呐，或者是几百万，他还能接受，他还能接受，但对于中等收入的他这已经是接受不了了。啊 北京不是，兄弟，你这个我怀疑是假的，你知道吗？你说你暑假去北京实习，有老板开直升机去公司，这有点悬了，你知道吗？北京是首都，你想飞，他那个天上，你知道归谁管归北京卫戍区，归人家空军管，你飞得起来吗？中国我还没听说过哪个城市让飞直升机，你知道吗？农村老大爷兴致来了，自己坐个直升机还没飞起来呢，就让人家派出所人家带走了。大爷别坐了，你知道吗？坐起来也不能让你飞，咱空中管制多严呢。打下来的买卖不至于打你，要收房产税就要取消70年产权，70年产权已经取消了。现在的政策是什么？就是你70年一旦到了，自动给你续。但说实话，兄弟，你见过70年钢筋混凝土的房子吗？我想想啊，我见过没？我见过。我们东北有，南方深圳你就不要想了，深圳、上海呀、啊，或者是北京，估计你也见不着了。北京4合院行，南方很少有70年的房子，但东北有。70年的房子基本上就是你不用住，都是危房，50年就快塌了。那还得是啥呀？70年以前的房子，新中国成立的时候50、60年代，东北盖的房子是2层到3层的。砖房，那时候不是钢筋混凝土，是砖砌的，上头还是尖顶，铺瓦的，50、60年。所以说70年就是一个笑话。现在的民用住宅50年是大限。 美国帝国大厦，那种特高层的住宅的话，它的维护比较特殊。你普通家用住宅的话，你看有人维护吗？特别是啥呀？你这栋楼如果常年有人住，可以。它内部的话实际上是恒温的，相对来说钢筋混凝土老化的会小一点。有些房子只要一放一闲着，然后冬天一冻，夏天一晒，再加上雨水一淋，墙皮自然脱落，自然脱落。我们室内有一些房子，就是应该是70年代左右的那种，就是外跨式楼梯，楼梯在外面那种房子的话，基本上都定性危房了，就是政府出面维护过，就拿混凝土外头给拿钢筋加固一下，但也不怎么样。你如果说让我买个老房子，买个70年的也可以，二层砖楼，只能最多二层，你知道吗？房子塌了我认了，你知道吗？大不了因为啥个问题？假如我买了一个独栋的二层楼，二层楼，它真要是不行了的话，我大不了我把上头抹掉，我重新翻修一下，对吧？你看那个电视节目，你应该见过，就是南方有一些老宅，木质结构，木质结构的。然后装修的时候，你只要舍得花钱，整个立体全部是，你是用钢筋还是用木头的话，你可以重建。那你现在你这种高层住宅，你一个立体住了几十个、上百人，大哥，你能扒吗？你扒不了。一旦定性为危房的话，你这个就直接就废掉了，连翻修的价值都没有。你看，他们洛阳一中的教学楼，苏联建的，到今天是危房。看它是几层楼吧，苏联原建的房子有可能就是那种三层、四层。我上学的时候，就是98年那时候，我们学校院里头还有日本占领时期小日本盖的房子，你知道吗？但他那个房子因为是啥？他那个房子因为是两层结构的，它虽然很破，但是可以修。两层结构的就没那么麻烦，加固一下还可以用。你三层以上是不行的。咱普通老百姓交房产税压力太大了，兄弟，你如果说你已经交大额房产税了，你就不是普通老百姓了。房产税的起征点是，个人四十平以上，个人四十平以上，也就是说，假如说我们家四口，我夫妻两人再加上孩子，四是160，交不上，兄弟交不上。就算你交，打个比方，你条件可以啊，你说我条件还行，我有两套房子。我有两套100的，来吧，然后你三口人，你三口人，说实话，你有120平就已经抠去了，对吧？顶掉了120，你交80平你有啥交不起的？什么人受不了啊？广东啊，深圳啊，上海，拿着一大串钥匙那种的，好家伙，我们家有一栋楼。那好吧，老弟交吧，对吧？他房子，你像现在大部分人在从那个大城市往外撤，然后撤了之后的副作用是什么？就是你房子房租会下降，你房子可能租不出去了，然后你现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收房产税，你收入降低，国家再收你房产税，你的收入可能就被抹平了，你租房子那块都被国家拿走了。这就是什么呀？逼着你原先拥有大量房产的人，你把房子卖掉，卖掉就没有房产税了，也是均贫富的一种嘛。就跟明朝后期就是做那个视频的时候，有人就说过，明末为什么白银看不到？ 大量的进口白银有的是，都被少部分人拿起来了，然后他们攥在手里头不流通，对吧？钱只要不流通，就是问题，然后它还能升值，这就为什么现在所有的国家都不用贵金属，用纸币，因为纸币是铁定贬值的吧？你不流通，不流通意味着它就会升值，那你只要升值，那国家我就印呗，你印我就它就会贬值。这就是明朝为什么他们讨厌纸币，就喜欢金银，因为资本家或者是那帮那个官僚，他们要攒钱，他们要留给孩子，他们必须找一个能够保值的东西。房产税、房租不得涨啊？这么说吧，我跟你说一个现象，就是。刚开始征收房产税的时候，也就是头一年，有可能房租会有小幅的上涨，因为什么？就是我手里有房子，我不认，然后我把这个房产税的成本转嫁到你租房的那个人身上，但是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啊，因为征收房产税，所以说很多原先他拿着房子不租的那种人，他挺不住，那把房子搁手里光赔钱不行啊，他必须租，他要么租，要么卖。你一旦租或者是卖掉了，那你市面上租房子的人他不就少了吗？对吧？我租到房子了，或者是我买房子了，这个供需关系就会变了，就会大量房子要么卖，要么出租，然后租房子的人实际上是越来越少的，人口现在也在减少啊。就是今年这个疫情啊，不管怎么说啊，都会死一波人。这个个人观点啊，说出来可能不太好听，对吧？死几个人，特别是死的是老弱病残，对于国家长期实际上是有利的，是有利的。对吧？原先有一部分人，因为他有钱，养尊处优，然后他能接受非常好的医疗，所以说他实际上靠现代医学在续命。那你现在病毒来了，病毒面前人人平等，对吧？你现在所有的抗生素是无效的，然后你现在如果越吃西药，越退烧，可能会越严重，所以说，你人口慢慢会减少，这对于你年轻人来讲有好处，房子也便宜了，说不定岗位还能就业有就业问题，可能都能缓解。收，这个观点太残忍了，这个观点太残忍了。人口大幅减少能解决所有的社会矛盾，对吧？你社会矛盾是什么？就是资源少人多，产生社会矛盾，对吧？养老金不足，教育资源不足，医疗资源不够啊，就业岗位不够，对吧？你会发现所有这些东西，死一波人全解决。哎，说得好残忍，说得好残忍，你收住。几点了？37，嗓子有点不得劲儿，要不今儿，要不今天就到这儿吧？怎么样，兄弟们呢？哎呀，嫂夫人给整了点梨，吃了也没啥效果。跨年，跨不2年。这帮人太坏了，想让你单位领导蹬腿儿，但是没有用，蹬腿儿的那位置也不是你的，对吧？早退，这还有20分钟，你们这点儿掐的。现在有个啥问题啊？现在西医对于这个病毒的治疗方法实际上是有问题的，然后。 我看了很多，就是现在如果说你在自身免疫力允许的情况下，千万不要吃退烧药，对吧？本身可能这个病毒，你如果让自身发烧，你喝点姜水，或者是吃点就中药发散的那种药，你只要汗出来了，一天两天有一个反复，你可能就退烧了，剩下就是痒。但是我见过太多的了，因为你嫂子在医院嘛，就是一发烧之后很难受，强行的吃退烧药，然后把这个病情人为的给拖的时间长了。你烧一天两天没有问题，你如果烧4天5天，心肌炎啊，还有那叫什么来的，甚至能成年人甚至能烧出啥来了，能烧出那个大脑炎来，就是脊柱都能给你烧出病毒了。一切皆有可能，然后并发症也会严重。这都是啥呀？最近20年，最近20年就是被外国误导的，我们养成了一个比较错误的治疗习惯。年轻大夫可能他有的他不知道，但老大夫都明白。老大就包括你像包括我媳妇儿她认识的大夫不都是医院？她在三甲医院嘛，本身就是西医，但是包括西医像科主任那种老大夫，就直接跟你说，孩子一旦发烧，千万别吃退烧药，让他烧24小时，如果高烧不退再来医院。很少有24小时说一点中间一点不退的，那就是体内可能有点问题。特别是啥呀？我们家俩孩子嘛，他们有一个，特别是我们家老大4、5岁的时候出疹子，就是你小孩正常应该有一个就是出那叫湿疹，不是湿疹，那叫什么？反正他正常有一个出疹子那个过程。那一年我算领教到了，就是烧了2天。就我们家孩子从来都是烧1天，那一回烧2天，我差点报医院去，然后给打电话问了一下，那个大夫说你要能坚持，你再品一品。然后一说出疹子了之后，大夫那边那就对了，你知道吗？就包括西医，你记住啊，西麻疹对出麻疹，包括西医年纪大一点的，他都明白，小孩出疹子是不能吃退烧药的，知道吗？一旦吃退烧药，他那个疹子出不来，那个毒出不来，极有可能就是把小孩命要了，知道吗？有一定几率要命的。那天看了一个视频啊，是一个县，就是就不原先不在城里县卫生所的一个老中医，然后他就是讲，他说他当年在乡下的时候，在跟卫生所的一个院长，然后大家都是看病嘛，啊，然后小孩出疹子都是就是吃点发散的药，回去多喝水捂，把疹子出来就好了。然后他说他们那个县医院的院长。自己家孩子啊，自己家孩子出疹子，然后他不知道，他说烧了一天为什么不退？然后人家有这个条件，人家懂西医就打退烧药，烧了一天，烧了2天，烧了3天，到第4天的时候，小孩可能就像惊厥似的，你知道吗？啊，抽搐，挂了 然后那个中医直接就跟他说。就拿就历年来的那个就是治疗的那个病例，他说死了几个孩子，因为他有一定几率嘛。这几年死了几个孩子都这个岁数的，你看看这都是咋死的？全是吃退烧药吃死的。你要说是按照中医那个方法，就不吃退烧药，就干挺烧，或者是吃点发汗的东西，都没事儿，都没事儿。就是有的病该治，但是不是你那个治法。哎呀，我家里头身边啊，现在得癌症的也多，就是我爸得过癌症，我姨夫得癌症，然后我媳妇儿的姑父都有癌症。大夫也承认过，就是癌症这个东西，你如果用西医的化疗去治， 除了直肠癌和乳腺癌，基本上最后都是致死的，都是致死的。有极个别活下来的，可能他反而没经过这个治疗，知道吗？就是如果你不放化疗，你有成活的几率，但是如果你一旦放化疗，化疗那东西太伤身体了，然后你身体特别弱，你反而加重病情。我身边那个例子是啥呀？就是我媳妇儿她姑父，他那叫什么？他那是淋巴癌，就是他生活习惯不好，就是抽烟喝酒还熬夜。然后医院一定性，哎呀，你这个癌还没法治，那就只能啥化疗，放疗都放不了，淋巴到处都是。然后化疗是啥呀？往血管里头，往静脉血管里头打那种高腐蚀性的药。那个药腐蚀性强到啥程度啊？你如果血管壁薄一下，能够把血管直接烧漏，有一定几率。他为啥往那个静脉大静脉上打？因为血管粗，血流特别快，就能给它稀释了。结果化疗到第二，你一去了，肯定因为它是铁路的嘛，铁板的，铁板的话报销比例高。人家大夫一看，哎呀，铁板的那报销不是问题，来吧。住下吧，对吧？客官里面请，直接一开就是四期化疗。结果化疗到第二期的时候，他那个姑父就是脾气比较大，他说太难受了，他说你给我打的这个什么东西，你就感觉我这个人都完蛋了。原先身体特别好的，一张这个马上就要跪下，就泰森来了2期3期他都得跪下。结果人家脾气特别大，他直接就是管一拔，他说剩下那个药。反正无所谓，你要不你就呲地上，你那厕所倒掉都行，退不退无所谓，反正我有那个医疗保险，反正我是不扎了，我是不扎了。然后人家是上班多少年了，有点积蓄，他说我既然我这人都要不行了的话，我不如开心一下，人家就是上农村去了，找人家就是锦州市边上的一个农村，哎，买了一个院子，人家我也不种地，然后人就想。在农村当一个土皇帝，然后人家找朋友，真的，马上去的时候秋天晚了，人家说你过冬得烧煤，人家得烧那个苞米呀、啊，烧木头啥的，烧点劈柴。他说费那劲呢，咱既然都这份儿，咱有那条件，找朋友买了一车煤，你知道吗？大翻斗那一车煤，直接就咔嚓扬到自己后院了。他反正我那个后院我也不种菜。养一后院，然后天天在家里头小桌一摆，然后就是跟那个农村那个周边的就说好了，谁如果用煤的话，知道吗？上我们家求，我当院子里头有一座山，全是煤，大桶煤。然后那个晚上饭的话，你家谁要饭菜好的话，你给我拿点来。然后家里头天天呐，哎呀。哎呀，天天高朋满座，就天天不断，就经常会有人今天我们家今天有点猪头肉，就没有的话也得买点，上人家那儿去摆上，完了他人家自己预备酒，喝点陪人唠会儿嗑，然后那个哥那个煤自己拿桶或者拿撮子麻袋自己装，就从农村过上那种类似于土皇帝的生活，你知道吗？村长家都没他家热闹，结果2年之后去医院复查，人说你淋巴那个癌症没有了，没了。就是因为啥？心情好，心情好。但是他是，我去过他农村一次，那时候是，得病可能有3、4年，那时候状态特别好。然后过了几年之后吧，过了几年之后，因为活得太潇洒了，然后他产生了一非常错误的理论。他说，癌症那个东西就像那个屁股上长个痔疮似的，你着急上火它就长，你只要心情好。他就没有，然后就把原先那个老习惯捡起来了，天天那个就是烟酒不断呐，然后过了7、8年之后就又得了，又得之后就恶化了，没回来，就是人到底是没了，但是就是多活了好多年，但这个跟你说这个理论是啥意思啊？就是。一旦得了癌症这种东西，是它主要是咋得的，你知道吗？就是你身体状况不好，生活习惯呢、饮食习惯呢，或者心情不好导致的。 你如果说能够调整一下状态，它可能自己能恢复。人身体有自我愈合的能力，不一定要去医院去那个放化疗，尽量避免。我反正跟我朋友唠嗑，我说你手术啥的可以，我能接受。你说放化疗，你往我身体里头给我打那个药，我是不会整的，你知道吗？我宁可把单位辞了，我上三亚，我 happy 去，你知道吗？我天天我酒池肉林玩儿去，最后的时间预告一下下期现中的内容，啊，下一期讲西厂了，讲西厂了。你今天不是来晚的问题，我要下了，我要下了。我看看，哎，你看，哎呦，摩蝎知识派老弟来的直接干榜一了啥的，前头那几个兄弟都可能已经听得有点审美疲劳了，都撤了。宪宗讲的多是啥呀？就是我就看嘛，看到哪嘎就发现什么东西可以讲，和历史正常不太一样，我就讲一讲。如果和你们正常看的区别不大，我就不会说了。下周周几？我看我明天上班，我看我过年之后的排班表，就是周五、周六、周日呗，就 刚改名了啊！你是不是什么什么 PS 哥？改个中文名，哎。没事儿，有的看就求职，求职不见。下一题讲西厂，讲讲西厂的事儿，然后就看宪宗没的话，有没有什么可讲的 然后可能就该讲武宗了。那有人怎么天天问我讲武宗啊？讲武诸侯照。我希望你有机会可以出本书，关于明朝历史的观念。出书很难，你知道吗？没有，它需要文笔。就是我给你讲故事、讲理论可以，但是正确，你要是拿文笔给他说出来，这个东西是靠天赋的，不是什么人都能写出。你脑袋里有东西，但你写不出来。你明朝那些事儿，你当年明月人家写的，人家就有天赋，知道吗？有天赋，有时间。他20来岁，人家上班了，他连大学都没念过，他没念过大学。你别看他现在副厅了啊，他没念过大学，他是家里是干部家庭，人家恩荫了一个职位，就给塞到公务员里了。然后人家可能人家工作又很闲，然后人家小时候可能人家看的小说很多。人家有那个天赋，人家就叭写了本书 而且很火。你现在人家写了七本啊，你知道吗？还是人家写了七本，然后我现在一本我都编不出来。2000年，人家一年挣将近1000万，就一年几百万稿费，那啥概念？相当于现在一年挣几个亿。哎，这现在一年几千万，你知道吗？没那个本事，他说那东西对不对？说那个东西，说实话跟历史没啥关系。他是看了一个明史纪事本末，就是看了一个古文的故事，讲了一个现代的故事，就拿白话给你翻译了一下。但是人家的语言表达能力很强，对吧？人家写出来东西你看着就好，你说我写出来得啥样啊，对吧？你写小说的话，你像写剧本，你得有对白。你要么是文言，要么是那个口语。我拿一口东北话讲古代的历史故事，到那嘎朱元璋和谁对话，咋对话？你瞅啥？我瞅你咋的？你瞅一个试试，再瞅我干掉你。那你东北话是不能写小说的。我这个东西在段子上说一说行，落到纸上不可以，不可以。我要写小说得啥呀？沉下心来，先看小说，对吧？我大概知道，哎，小说啥，怎么写？ 我都不看小说，我怎么写？飞雪连天射白鹿，金庸加上四大名著，我一本没看过，一本没看过。我可能就网络那小短片可能看过，就是你看的什么贾平凹啊、余华啊，包括王朔，我很欣赏，你知道吗？王朔我很欣赏，但王朔的文章我没看过，不爱看书。你现在喜欢看书，喜欢看历史原文或者是阴谋论，那这和小说完全是两个概念。我要是啥呀？这像土耳其似的啊！你现在可以退休了，这行。我说我退休了，我啥也不干，我潜心研究历史，我看个小说，对吧？除了做个视频，不直个播，我去编小说，这行。现在哪有那时间呢？我原先说过啥呀？你如果谁要有本事，有这文采，对吧？这个需要靠天赋的。我给你提供一个历史构架，可以，我编出一个故事来，然后你拿这个故事当大纲，你给它丰富一下，啊，这行。四大名著不就这么来的吗？水浒传，三国演义可能差点，水浒传还有那个什么红楼梦，原先都是有一个最粗糙的那个故事原本的石头记。然后后人不可能是几代人不停的加工，都这么来的。你记住，你像我那个故事可以给你还原的很好，我能想象出情节来，但是我文笔不行。但是文科生呢，文科生因为他不知道利益冲突这个东西，他编的故事可能不好听，但他文采好，所以说这最后他是合作出来的产物。四大名著实际上是合作出来的产物。我可以解读历史，录视频去，算了吧，就是现在这个东西就当个娱乐，就当个娱乐。你可以把音频上传喜马拉雅，喜马拉雅里头这个音频有我说话这个动静吗？没有。还有一个就是我录的视频，你记住，你们在看的时候必须对照字幕，没有字幕，我杵那嘎叨叨叨叨叨，10分8分讲完了之后，你一点概念都没有，你看不懂，因为你引用古文的时候的话，我光说你是听不懂的，知道吗？《三国演义》拍电视剧的时候，当他引用《三国演义》原文的时候，他都得给你字幕配上。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壁之间，禽兽食禄。以至于什么"狼行狗行之肺，纷纷秉政"，就这些词儿的话，是《三国演义》的原文。但是说实话，你要从电视剧上你要看的话，只念一遍，你知道啥意思吗？你不知道，配上字幕你都得念两遍。我那个视频门槛太高，不是讲故事，所以说不适合去拿。是音频扔到喜马拉雅上，哎，那我是不是可以抄你的话？抄，我不跟你说吗？哥就是一块砖，就抛砖引出玉来，你知道吗？但现在有一种感觉，就像一块砖头扔到那个粪坑里，你知道吗？溅出了一堆屎，网上都是攻击我的。哎呀，坐的腰直疼。你们众筹让我去百家讲坛，那感情呢？那上了一个历史节目，你找一个百家讲坛的教授，我跟他辩一下。我跟你说，都是弟弟。百家讲坛头几个教授，像易中天呐、王立群呐、蒙曼，人家是啥呀？确实有真凭实学，有点水平，说得好，而且人家内容也好。后期就是啥呀？就是。这个节目就像春晚似的，你这个平台一旦有名了之后，上来都是啥？都是混日子的了。就我上你这个平台，就为露个脸，蹭个热度，像于丹那样的，他的性质就变了。现在百家讲坛还有人看吗？没有人看了。照本宣科，就我当时我之前不给他定性了吗？后来上来的都什么人？ 人肉复读机，人肉复读机，历史书上说什么，他就给你讲什么，翻译了一下。那我需要你看吗，大哥？中国字谁不认识？摩挟之畔，易中天讲三国还是相当不错的，你知道吗？我因为他讲三国讲得好，我特意买了他两本书。他后来因为啥呀？就是百家讲坛他挣不着钱嘛，对吧？人家有名了，他挣不着钱怎么办？他除了参加综艺节目，那你一个历史学教授还不适合参加节目，所以说他就出了一套书，叫什么名儿来着？叫《易中天史学》一大套，很多我买了两本，买了两本，因为不是他专长，他讲到明朝去了，他也是根据历史表达了一些个人的观点，但是因为不细呀，你想想他研究三国的话，他看了《后汉书》，像就是汉朝前后多少本书他都看过，那明朝他能看过几本？一本《明实录》可能都看不全。就你记住，没有人能够原文《明实录》从头看到尾，累死。国阙看一遍我都要瞎了，所以说他就没什么新意，也没什么那个内容，那个没有办法，就是这个不是你的专业。但是你记住，人家是研究汉朝，人家还是专业的，是吧？易中天刘，易中天说刘备汉贼，对吗？我跟你说，有点那个意思。刘备只是打着汉朝的旗号自己称帝了。他带着刘关张那个团伙跑到人家四川去，对吧？哎，借着人家那个地方，还不受人家待见，并没有什么就是功绩可言，知道吗？真正像一个国家在运作的，就是。魏蜀吴，他不给定性了吗？刘备这个刘备集团就像一个黑社会集团，哥们兄弟，哎，都这个地方是咱的，你知道吗？大家就平分了。吴是啥呀？吴是靠联姻，就是都是世家大族，咱们通过姻亲，最后大家利益绑定了。正经像国家的就是曹操，就是曹操。曹操搞军屯，就是这块地，因为战乱没有人认了之后，这块地不分，直接变成啥呀？我魏国的就公有土地，然后你农民来种，对吧？你种的话，你交三成，你交三成，或者是你再多交四成也行，但是你给国家种地，这就有一点正经国家的模样了，你知道吗？为剩下那个刘备和孙权都不行，哎，为啥最后为什么最后魏国人家把他俩干掉了？啊，就你还是制度上不可理，你知道吗？你制度不行。不过易中天说严嵩不是奸臣，对嘛？对吧？人家是看，人家是懂历史的。然后人家说严嵩，你不能给他定义成奸臣，那您是你人说的。那从万那个嘉靖的角度看，人家凭啥你说人家是奸臣？但是啥呀？人家就是人家是知名的历史学者，人家不能像我似的，你知道吗？啊，严嵩是好的，你们那帮人都是坏蛋，他不敢直接翻案，那他只能说啥？我保持中立。你这个说的不对，就人家说话要讲分寸的，不能跟我一样啊。咱可以，咱啥也不是，咱网上拍一段子，想说谁就说谁，你知道吗？咱胡说八道没有责任，但他不行，人家担不起那个风险。严嵩是东林吗？严嵩肯定不是。严嵩家是江，严嵩家是江西分宜的。东林他们的主要的地方应该是啥呀？浙江、福建、江苏沿海部、沿海地区，你往内陆就不能算了。我刚进，行了吧，兄弟们啊，哎呀，你看，400多人现在已经走了几个了，走了几个了，下吧，然后。下周几播的话，等我通知。 跨不了年，嗓子受不了，跨不过去再跨死这。哎呀，行，临下之前我看看都谁还在。知识派金宝爸比，金宝你怎么又改名了？刚才你不叫什么金宝什么迪达迪吗？那行了啊，龙城还有那个飞鸿，我都下了啊。